肥妈，怎样才是快活人？做人千祈唔好斤斤计较，同埋活在当下，唔好谂得太长远啦，都唔系你计嘅。仲有问题嚟到就解决佢，办法总比问题多，咁就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无论天气好唔好，一样可以咁风骚。星期一早上，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欣。 我系充满活力同埋精力嘅马小强。 我觉得你应该叫有个名叫斑马强啊！哇，你今日嗰件衫咧，哇，你个白色同埋你个黑色啦，好好， 我得翻啲讲。呢、這个今日马小强应该叫斑马佬啊！ 你只需要就瞓喺地下嘅话，大家就可以踩过你过马路，系咪？ 安全至上， 哇！真的太好啦、 啊，正正啊！好啦，正我哋星期日嘅节目，十九度气温啊，暖翻少少，出嚟湿度92%，我哋有呢一首歌曲《The Tide Is High》。旧歌叫做 The Tide Is High， 10:13。今日天气多云，有几阵雨啊！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追和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高地吹强风。美丽数天，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星期三又转吹偏北风，天气忽冻忽热，大家真系要小心身体，唔好冷亲啊！呢个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好风骚，好风骚快活嘅。 咗咧节目风骚爆人啊！当我咧叫你斑马佬嘅时候咧，其实都系讲咗一个香港旧历史嚟。大家而家咧就冇呢一个嘅 斑马线系嘛？ 系啦系啊，以前咧因为宣传嗰个叫交通安全，除咗斑马佬之外咧，就仲有一个叫平安小姐嘅。系，我记得我喺你又知唔知问过？系啊系啊， 平安小姐， 平安小姐就用平安嗰两个字一砌成一个女仔咁样样，即系叫大家过马路咧要小心。其实呢样嘢真系长青，好似系最近大家咁讲紧咧，咩行人过马路，如果唔即系嗰啲叫唔遵守交通规则，就会可能要抄牌啦咁样。 飘空 系啦，咁都系其实提醒大家咧，真系过马路要小心咁解啫，系咪啊？斑马路先生 系啊，梗系啦，一定。 你咪着呢件衫提醒大家噶系咪？ 系啊， 嗰啲斑马唔系咁样食噶咯，地下嗰啲黄色咁 系 咯， 都唔系 黄马路。 如果系咁讲咧。我就黐落架车仔呢个身度啊 ，OK 啊， 正啊， 如果你系咁样，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 系啊，黐多啲嘢落去啦，黐多啲人啊，咁啊过紧马路，几好笑啊！如果你有件衫系咁样， 系我过马路嘅时候，哇！如果等埋嗰个斑马线都着过咧， 屌， 好嘢，原来系咁。 我今朝咧嗱一嗱见到个新闻，我而家我冇摆到啊。今日佢话咧最近咧，唔知阿 Sarah 会唔会都熟咧啊？又摆到，佢话马面裙啊。 马面裙 好兴啦，咁样样，我仲以为系咧，即系我即系 估下先，女士嘅服装啊， 系啊， 马 面裙啊，佢咁讲嘅，佢话马面裙咧，你就咁听个名系咪直接裙一只有个马嘅面？ 唔系，长啫。 佢话成为今年内地嘅一个叫拜年爆款，咁啊有一个咧。好多人咧喺度卖，即系供不应求嘅，即系好多人抢购啊咁样。马面裙你有冇听过？其实 有冇听过？ 冇。 系啦。 喂，如果去时装店都几好笑啊！咁跟俾条马面裙。 系咪咧？春节前嗱，佢又咁讲咧，即系因为拜年咧，某一啲地方可能会都着重着翻一啲比较隆重啲咧，或者系节日气氛嘅啦咁样。佢唔系话平时啊，讲春节前啫，佢净系马面裙嘅销售咧，销售额就有千几万咁样。咁啊，好多人想买啦。马面裙者就源自嗱，你下次咧，你啊今日古文吓，马面裙源自宋朝，喺明清嘅时候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啦。系中国汉服一种主要嘅裙式，咩四个裙环组成啊，侧边呈现出打格嘅特点咁样类似咁样样啦，即系啲旧嘅长裙咁样，一集咁样样，好似啲古服咁样样。 似百集裙系嘛？ 系长嘅百集裙。 但系点解会叫做马面裙咧？ 唔知啊，咪长啊？ 佢又冇讲点解叫马面裙喎？ 即系马面，即系个面长咁嘅意思啊？即系长裙嘅意思啊？ 调查 系佢俗称叫做马面，但系就同马无关，亦都冇马嘅样子嚟嘅，咁都系算一种古服嚟吓。 系 咁样咯。 喂，我星期六咧上咗去深圳啊，响街。街嗰度咧，見到真係開始有啲女仔著漢服喎。 嗯， 你有冇見過喺香港有女仔著漢服？ 冇乜。 漢服嘅意思係 即係古裝啦，類似古裝。 古裝啊，即係直頭我哋喺電視劇度見到嘅嗰啲有妹仔啊， 粉紅色長裙啊咁樣嗰啲，係啊。 哇！ 佢係當 cosplay 定係潮流啊？ 唔知啊，真係我見到佢哋兩個女仔咁樣拖住隻手響 幾多歲咯？ 嗯， 我冇問啦。 唔係即係小妹妹定係大人啊？因為有時小妹妹會傾向願意著一啲比較 大人嚟嘅， 係啦係啊， 即係大人。 而家小妹妹會唔會著 Lady Go 比較多啲啊 ？Lady Go 有一輪我就真係見到有好多 Elsa 嘅， 係啊， 好多 Elsa， 全街都 係， 係嘅，冇錯，因為佢好隆重其事。 男仔著嗰個蝙蝠俠啊，或者～ 呢个比较少嘅，因为通常我觉得做公主打扮嘅女仔会比较多咯，所以你会觉得好笑啊！即系譬如可能你喺旺角街头，你又见到嘅就系爸爸妈妈就系一个便服，咁跟住拖咗个公主，嗰个公主就系好明显嘅整个放学，仲要嘅就系妈咪孭住个书包，跟住佢就着到嘅就即系 Lady Go 咁样咧，就哇全条街都会哇撞系咁耳都会撞到四五个噶，好夸张。蓝色嗰套衫系啊 ，Elsa 啊嘛，冇错。冰雪奇缘啊，叫做 系啊，类似好似仲有一个咁啊。如果另一个我唔知咩色， 系一个妹嘅，嗰 个 冇咁 噶， 冇咁咩嘅， 我知啊， 冇咁受欢迎嘅。 即系如果譬如话阿锐着我又女仔咁先算啦，锐着咗男性，我冇得着男性，我会唔开心。 哦，系啊，系啊，两个会争噶嘛，会争做家姐嘛，系嘛？ 哦，原来 真系家姐定家做妹啊？ 即系男色嘅正宗啦， 系啊，咁样咯。 我谂啲女仔咧，即系多多或多或少，总有一至两套嗰啲。公主裙噶啦，即系我女细个都曾经同佢买过，由雪白雪公主开始咧，即系最早年最 basic 啊白雪公主啦，咁到后来嘅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里边啲衫啦。 啊，我细个冇着过呢啲衫， 咩都冇。 但你有冇恨过啊？即系头先你有讲你话啊，我都好想扮蝙蝠侠啊咁样，你有冇恨过？ 最恨最恨真系童军嗰套衫啫，但系冇啦，系、 嗯、 啊。 但细哥 都有啦， 系啊。 我哋唔系买呢啲噶嘛，我哋自制噶嘛。你应该有扮个毛巾盒啦，系咪先？ 我嗰啲玩啫，如果你着 嗰 啲 都系玩啫嘛。 唔系你着嗰啲 出街噶喎， 出街 买喎成套， 半玩半靓啦。我只系想讲，我哋细个时候，第一可能屋企冇钱啦，第二都未有嗰啲嘢。就算即系你想买，你都冇得买。 如果我最想着嗰套衫，咪就系童军咯。系、啊，但系冇得买，冇得着，唔算啦。系、啊，只要我见到街上嘅小朋友着住童军衫，一行一线， 嗯、 我已经好开心。 你而家着咯，喂，其实你而家仲可以加入我，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 你可以做嗰啲叫做童军领袖啊。同軍領袖、哦、即係叫做、用你嘅時間，用你嘅經驗，係啦，去幫翻啲同軍仔。 佢有咩？佢兩樣都冇喎，點做啊？又冇時間，又冇經驗。 喂， 你真係叫佢死啊！ 李小姐， 經驗係人生經驗啫，佢總會有嘅，佢總會有嘅。 我唔講我嘅秘密身份。 你同軍唔係你同軍嘅話，你唔會普通有個人生經驗係嘛？即係話其實我出嚟已經打滾咗好耐㗎啦，你俾我做同唔會啩？ 我睇唔會啦。 你都有相關嘅經驗。 團隊精神啊， 唔止唔止唔止，野外生活啊，等等，即係你都你都教到 啫。 野外生活我都有㗎。 你野外生活邊類型啊？边类型啊？你讲，你试举例说明之，我想知道你点野外生活。 我啲野外生活好唏嘘噶， 好野系嘛？ 好唏嘘嘅， 深夜嗰啲 嘢 啊！喂，仲有嘅，佢哋 落搏落搏嘅时候， 其实佢哋学好多得意嘅嘢嘅。虽然咧嗱，你可以咁讲 啊，嗰啲啊嘛， 生火又系其中一种嘅。我最记得，因为嗱，我讲过要考章 噶嘛。你识唔识啊？生火，你讲过啦，即系系 啊， 生火。 嗱，最我试 过 一次，就系用个放大镜点对住个火柴。 搵个搵一个柴枝捽捽捽，系咪？ 系放大镜对住个火柴， 哦、有排要有太阳， 轰一声，我试过一次。 你而家今日落雨嘅话，你已经死得啦，系咪啊？ 所以我唔会生火。 所以佢有乜可能可以得啫？佢话你可以得，你一听已经知你唔得啦。 食刺身咁样， 咁你由同军开始做起啦。 差唔多。 今日食刺身，今日唔生火。 我记得考一个章咧，好似好容易，但我考嘅考唔到，就叫绑绳啊，嗰啲绳结啊。 绳结， 因为佢嗰啲绳结咧好简单，唔、知左搭右搭。掹跟住就好紧啊， 好 好 稳 阵， 好稳阵 嘅，所以全部都 系 几有用嘅。 系啊， 我唔知而家啲爸爸妈妈仲会唔会俾小朋友入童军？我觉得其实系几好嘅一个训练。 几好啊，我觉得要俾，系啊，几好啊。 即系各方面，即系无论喺个体力上 啊， 智能上啊，都有几好嘅考验。 小朋友嗰个叫小狼队啊嘛，我觉得好得意，好。 小狼队十二岁以下啫， 系嘛？即系如果冻冰冰咧，佢都着条短裤啊，好。所以呢个 training 我都觉得系唔错。 咁年纪大咗，就变做大狼。狼队啊，再老啲叫老狼队，系咪咁样升法？ 错晒， 定系唔同噶啦，会变 咗。嗱，我同阿童军之父会讲声，你知唔知童军之父系边个？ 唔知啊， 爱登堡， 贝登堡 啊，贝登堡 sorry， 系贝登堡。 登堡 讲咗一个字啫，咁点啊？ 唔系佢嗰个翻译唔到啫，系咪先？ 冇。 咁你知道佢姓名，你多啲分享啊。 冇啊。 佢就係知道呢樣嘢嘅啫，完就要攞出嚟 同軍之父， 你跟住我哋大家講， 我上下啦，唔好笑我啦。喂嗱，外日本啊，有一個咧，啲人擺上去，即係外嗰啲叫咩都市小景咧，我就覺得幾得意嚇。咁啊，就係話咧喺一個商場嗰度，咁咧有一啲嘅行人自動電梯。其實你覺唔覺得我哋而家真係好少行樓梯噶？你覺唔覺得啊？就算商場。而家基本上全部 有得揀，多數揀個自動嗰啲係 escalator。 啊，我明白你意思啊。其實而家連樓梯都好少啦，即係你就算想揀， 有 啲係比較少嘅。你明知道有樓梯，你都唔會行啦。意思就係啦。咁咧，佢就有一個自動電梯，但係最近咧壞咗。咁整翻之後咧，大家發現你知唔知係變咗咩咧？係有電梯嘅兩個電，即係嗰啲手柄啦，黑色嗰個手柄啦，但係樓梯嚟嘅。佢 有啲得意喎，幾好笑喎，呢個 幾好笑喎，但係一個樓梯嚟嘅，咁即係大家咧，如果你睇住手，啲人喺度笑就話，如果手機有咧，就 企埋喺度， 喐嘅 喐 嘅咁樣， 呢個幾好笑喎。 但唔知點解要咁樣，啲人話就點解要咁樣？ 但你覺唔覺得咧？當嗰個即係自動扶手電梯唔喐咧，你企上去咧個感覺都係覺得佢好似喐咁啊！ 我最驚嘅就係你嗰邊唔喐，但係隔離喐，你會唔會覺得好驚㗎？ 惊啊！ 系啊，即系会等于嘅就系你架车两架车系两架车停咗喺度，跟住你只隔篱嗰架车喐嘅话咧，你好似有一个幻觉， 好似 就系好似觉得自己喐，但其实冇喐到，边度都冇去到啊！嗰一下会吓一下噶， 系啊，会啊，好惊噶， 系啊，会想企定啲咁样。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周围都有自动电梯嘅，咁啊成日咧喺一个中环有一个叫万怡大厦咧，佢系有嗰啲好长嘅自动电梯，我试咗都好开心，因为咧可以感受下企上唔使喐个感觉。不过而家已经周围都有啦吓，下楼梯嘅 大厦好 old school， 系有呢个大厦， 系啊，呢个好耐历史， 好耐历史嘅， 仲有啊嘛， 有。 嗰阵时许冠杰拍戏喺窗口， 唔知啊， 掉出嚟都好似系嗰座大厦嚟噶，系咁咯。行楼梯，每天行下，健康啲。10:28啊，提醒大家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今日一样有估估下、学古文同埋淑女关注组稍后出现。10:29听下就系 Ready to 风骚快活人啦。接下来10:30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计经营账户和综合账户将会分别在两年和三年之后恢复收支平衡，不需要担心政府出现结构性财赤。又重申发债不会用作支付政府经常性开支。被问到发债息率是否要4-5厘才能够吸引市民，他回应说发债要审时度势，又说息口始终会回落，所以可以掌握发债的时机。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2007-2016年的楼价上升两倍，因为当时停止造地，基建投入不足，土地供应不足，只能够呆望楼价上升。他强调现在不会容许有关情况再出现，政府会掌握土地供应权，密切观察楼市，确保住宅楼宇供应充足，以往挨楼价飞升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他又说交椅洲人工岛项目稍为延迟，不会影响土地供应和楼房供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大型自动化停车场第一期会在今年底落成，可以提供1000个泊位给澳门和广东省揸车的旅客，在停车场泊车之后 坐车辆往机场转机到海外，同时亦都可以俾非转机嘅人士揸车嚟香港旅客泊车之后入境本港。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自动化停车场一共提供6000个泊车位，为来自大湾区和澳门的旅客提供多一个选择。另外，他提到亚洲博览馆第二期扩建时间表暂时未确定，现在已经物色地块，当地块可以提供就会开工。亚博除了提供展览场地，亦都可以举办演唱会。目前第一期有12000个座位，第二期扩建场地可以容纳20000个座位，有助推动城市经济。警方在反毒品行动中侦破4宗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5公斤怀疑可卡因、72公斤怀疑氯胺酮和10.4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总市值大约1億3200万。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话：香港仍然有优势，形容而家政治条件比回归之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佢点名航运、贸易、检测业等都大有可为，但系要升级转型。例如航运业应该提供船舶买卖、租赁、融资、保险等高端专业服务。梁振英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又认为，香港应该发展高端旅游，而本港的时尚城市形象更加是新加坡都未必见到的优势，形容很多旅客来香港就是看下中环出出入入的人穿什么衫、穿什么鞋、怎样化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7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42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0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理想汽车161.2跌18蚊，美团89.75跌，是美团刚刚转了89.7升个3，盈富基金16.74升2仙，阿里巴巴72.55跌5毫，腾讯控股277蚊跌4毫，药明生物20.65升1.85，中海油16.62升4.6，恒生中国企业57.8跌1.6，南方恒生科技3.40.2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0.1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6，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0226点，升316点。港金报19450蚊，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2.36美元，卖出2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嘅位置。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去到科学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龙尾去到龙盘苑。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 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大会堂。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碧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提翻你啦，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同埋港珠澳大桥主桥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个专利点啊？ 好顺利啊！而家搞紧噶啦，大公司啊嘛，你知噶啦。 虽然西决知道东艺搞专利嘅事并唔顺利，但系见到佢故作镇定，亦都唔好意思拆穿佢嘅大话。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只要一個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愛嘅屋企人食下飯、傾下偈，咁就已經係最快活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風騷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一嘅早上19度，相对湿度92%噶。咁有篇文章咧，其实都讲及一啲叫做说话嘅艺术啦。咁啊，讲嘅人要知道应该点讲，听嘅人咧亦都应该听得出说话里边潜藏嘅意思，咁就唔好傻更更咁样吓。咁佢咧，如果你去人哋屋企去作客嘅时候咧，咁啊玩玩玩四四好开心啦咁样。但如果对方讲咗呢以下嘅说话咧，代表其实都希望咧你差唔多要起身讲拜拜啦咁样。如果你嚟，你会点讲咧？譬如你话 我啊，乜都唔使讲。你觉得系咪？你听到我咁样？ 又或者？间唔中喺大家说话嘅内容当中，我突然间见到，系啊，或者抹下眼水啊咁样咧，系啊，抹下啲眼油啊咁样， 身体 都应该知噶啦。 唔系咯，系啊，听日都要翻早添。 嗱，你呢个系啊，非常好，我觉得好有用意。如果嗰个客人都仲系即系唔不动声色，仲继续倾咧，咁佢真系唔识做啦。 但系真系有噶， 有 啲客人真系会唔理嘅，仲喺度过夜嘅，喺度瞓嘅， 食埋早餐。 咁啊，睇下乜嘢嗱？如果好朋友嘅话咧，我就会直接讲嘅，我就会同大家讲嘅就系话，诶，唔好意思。我攰啦，你哋如果要玩嘅话，你哋继续玩，咁我就会入去瞓噶啦。因为我要试过嘅就系有一啲朋友，佢都会系咁样嘅。因为当中接待我哋嘅系一对夫妇，咁通常咧就个做太太嘅系我哋嘅朋友，但系咧做丈夫嘅嗰一位嘅话咧，就当然啦，佢好有礼貌嘅，唔系都熟，但系都会好有礼貌嘅。大家譬如可能一齐食饭嘅话咧，佢甚至乎都会就系同我哋讲声嗱，我随时。系啦，就会失踪噶啦，咁啊等你哋自己喺度玩，咁佢就会讲定嘅，咁跟住我哋就会喺出边嗰度玩啊、饮啊、食啊，咁跟住咧，佢慢慢嘅话，佢无端端佢就会入咗间房，唔知噶啦，大家亦都唔会问，亦都明白嘅，但系好舒服。 佢就由得你哋系啦，由得你哋 姊妹倾 班姊妹喺出边度倾偈，佢就唔加入啦，佢就会自己入间房嗰度，即系做佢自己嘅嘢咁样。即系间唔中你又见到佢，佢就会出嚟斟杯水又翻去咁样。呢一个系我觉得系舒服嘅，佢一早同你讲明嘅，吓，即系突然之间，如果系我一阵间我失踪啦，等你哋玩开心啲。 呢 个 呢种哦，即系你又唔使 好醒目， 佢又唔使谂直头，系啦， 系啊， 咁啊，呢个文章里边咧，第一句咧，嗱，如果你头先打喊路，我都同意嘅，系一个几好嘅身体语言，但系未到咁夜。嗱，有首先咧，你招呼人咧，有啲咧就一早讲明，喂，今晚食埋饭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冇谂住佢喺度食饭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话啊，喺唔喺度食饭啊？不如一齐食啦咁样。 喂，现代人通常讲定嘅，嗬，食饭咪食饭。 同埋你过嚟做乜嘢咯？系啊， 倾 偈。咁呢个潜藏意思就系、是，喂，我哋要食饭啦，即系咁样样，即系我开饭啦咁。即系有啲人可能晏昼两点嚟，坐到四五点咁样，仲未走咁样。 咪问佢食唔食饭咯？ 系，所以咪就系咯， 食埋饭先走啦。 系啦，系。 唔系，对唔住，搞清楚先。头先你所讲嘅就 系 话，你要讲嘅嘢系。叫佢知难而退啊嘛， 系 啦。咁如果你咁样问嘅话，我好可能真系觉得哦好啊咁，咁、 嗯、 你咪做唔到你要个效果咯。 系嘅，系嘅，即系除非咁咯，你真系预咗佢坐低食啦。 其实如果你好朋友嚟到预佢食饭，冇乜所谓啦，嗬、嗯。 如果你 嚟得你屋企，除非好唔熟嘅啫。如果唔系你讲呢一句，我反而会觉得佢就哦，喂好啊。即係不如就坐低食埋飯咯，唔、 啊啊啊、 你唔會趕到佢走嘅喎、啊， 梗唔會啦。喂， 呢句唔得，呢句 你個雪櫃冇乜嘢喎，阿張落去斬料。 咁可能我中意食燒肉。我補充多句嗱，文章冇咁，我補充多句。啊，不過唔夠餸喎，不如我而家來買咁樣，會唔會好啲咧？即係令到嗰句説話強力啲咧。 咁佢咪更加會留低咯，因為唔夠餸，我而家落去買啦，係啊，咁我更加會坐喺度啦。 唔夠撇脱。 我覺得呢句唔得。你啊，你咁中意貪小便宜，咁如果係我，你嚟我屋企啦。 係，我嚟你屋企啦。 跟住先，我同你講就係，唔好意思，係啊。咁啦，你喂，正常唔好意思啊，我哋要开饭啊，不如留低食啦，好嘛？ 好啊，好啊， 咁你咪会留低啊？ 跟住但系唔够送喎，咁不如我 去买咯。嗱，如果我 你仲要加多句，咁唔够送喎？小强可以讲得，冇问题，我落去斩大件叉烧， 又或者冇乜所谓噶，系啊，你雪柜有咩咪食咩咯？ 冇错，冇错， 即系志在倾偈啊，联谊啫嘛。 系啊，你以为呢一句说话其实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客气地，不如咧你 食 翻餐冇送饭， 系啊。 唔得，呢句唔得，失败。 唔系咯，我会我日日都食鲍鱼。 第二句咧就系咧个主人倾倾下偈，突然间扭头，好大动作咁望望，哦咁晏噶啦，咁样，即系话，咦，原来咁晏噶啦，咁样得唔得呢句？即系 唔得唔得，咁你真系咁嗱，不如食饭咯。 唔系啊，呢个就已经又跳过咗食饭时间啦， 食埋饭啦， 即系讲紧已经夜晚十二点啦，咁嗰啲系嘛？ 咦， 咁晏 噶 啦？ 咦，哇，呢个时候食糖水正喎， 继续坐喺度， 系因为你又入 食宵夜， 我又嚟啦，你又嚟我屋企啦，又嚟我屋企啦，喂，小强，哎，咁晏噶啦，原来， 哇，十二点啦喎。哇！我知道咧，呢度附近有得糖水喺度啊！ 死唔走， 我过去买翻嚟，等大家可以继续。 系啊，呢个我要红豆，嗰个要绿豆，你记住食。 唔系，我唔系好明点解唔可以直接同佢讲咧？系啊， 已经去到你屋企咁夜咯， 想礼貌啲，即系唔想去赶客啫。 咁就去到你屋企啦。 嗱嗱嗱，咁样嗱，我有一句嘅， 好朋友嚟噶啦。 我有一句嘅，我有一句嘅，就系如果我真系想话俾佢听嘅，就话啊，唔好意思啦，你哋大家要走啦，又唔好意思讲嘅，就话唔好意思，我听日要早起身。 系啊，或者一句你 哋 怕唔怕夜啊？ 我会 话 我听日会早起身，唔使你怕唔怕夜啦。咁如果你即系你咨询佢哋嘅意见噶啦，就话俾佢哋知嘅，就唔好意思，我听日要早起身啦。 差唔多 就明噶啦。 系啊，不如我哋坐多五分钟，我觉得直接了当讲，大家坐多五分钟。 系啊，冇错，就系咁。 最后一句咧，就有啲似头先你所讲嗰个男士嘅，就系唔好意思啊，我要去唞啦，你哋自己慢慢玩啦，咁样样， 即 系 剩得个客人一个人。 可以喺度， 我要入去唞，你哋慢慢玩啊！我呢一个都仲好啲。 O K， 嗱，你又入去啦，我低个人坐喺度。 系，但系唔系，但系我意思系话，其实你都未必一定会。呢句说话叫做下逐客令啊，所谓叫做系嘛，即系礼貌地下逐客令。其实似乎呢三句嘅话都系冇乜力度咯，冇乜力度。第一个就更加啦， 系啦， 好笨拙，我觉得第一个 嘢啦，我唔方便啦，我仲有啲嘢做啊， 又得系啊，我仲有啲功课未做，冇错，唔好意思，我下次玩过，好唔好啊？ 好，非常 好。 说话都是直接好啲，听节目都是风骚好啲。早晨，早晨，十九度气温。今日马老师，你嘅股民股咩啊？今日 是一种运动，我阵间要你估下。 踢毽啊，足球。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生活不似预期，人生在万丈光芒之前，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欣然接受现在的难堪，现在的不容易，接受一个人的孤独，偶然会感到无助，只要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你想要的将来都会有可能。送给每一个努力紧的人，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一定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再贵的东西除开365日都会变得很便宜，再少的努力乘365日都会变得很伟大。人生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幸运一个伏笔，有心的人会改变自己，执着的人会改变命运，所有的坚持不懈最后都会得到岁月的回报。纯粹的人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不需要哪个给我肯定，不需要哪个认可，不需要哪个给我依靠。当不再需要一切，我就有力量去保护一个完整而自由的灵魂。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里。不要浪费时间做一些跟自己工作无关的信息或者人上面，用时间提升自己，今日的努力将来一定有回报。

问另一个球叫做傲骨，在四分钟早上11点钟。讲到这个废物回收，很多时候大家都讲的走数啊走数啊，即是塑胶用品呢，即是对我地球不好啦，咁样。咁2024年夏天啊，这个巴黎奥运呢，而家呢因为嗰个塑胶呢一样嘢呢，将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设施啦，就会喺场馆呢加装11,000张呢係用塑胶重新再打造嘅一啲观众嘅凳啊，即係全部都係收返嚟嘅塑胶，然之后呢压碎咗之后呢再做返再做嘅。喂，如果呢样嘢长此以往係咁样都几好喎，即係如果你走唔到啦，咁点呢，咁将佢变返啲有用嘅。 而家好多都係 再用咁几好啦。 嗰啲胶樽啊， 即当你坐落嘅时候，可能系某人、某月、某日饮过嘅支胶樽。 其实好多企业都 做 紧 噶 啦， 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产品 的。有一个汽水厂， 系 咁佢有一支汽水咧，佢系绿色嘅。 嗯， 你有冇发觉？而家佢改咗透明嘅樽身啦。 嗯， 因为咁样样咧就可以再用啦，回收啦。同埋佢有一个方法真系几好嘅。 嗯， 佢嗰、那个二维码咧整咗个。盖顶嗰度，你知唔知道作用系乜嘢 啊？当你回收嘅时候，俾翻钱你。 系啊， 嗯， 佢因为佢系植入式嘅嗰个回收樽嗰啲咧，所以咧好方便。 香港有啊，而家咪有咯、 啊。我知啊， 你可以 但 系 有啲樽身系仲喺侧边啊嘛，佢、直情 系 好方便。我觉得咧，即系企业行先一步， 已经做紧好多嘢。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各行各业都系啦、啊。因为我曾经试过就系买过一。对鞋，嗰对鞋咧就系声称就系好多嘅塑胶，跟住嘅就其实系胶鞋嚟嘅、 嗯、 ，OK， 佢就系用一啲嘅塑胶，跟住嘅就系将佢变成一啲胶粒，再将佢回收再做，就啤一对鞋出嚟嘅，系、 啊， 但系佢卖得好贵。我觉得 OK 喎， 使乜嘢1,000蚊啊？ 要，系、 oh, okay. 啊，要，但系佢就当然佢亦都系同一啲嘅fashion 嘅佢哋合作 crossover， 咁、就系有一间咁样嘅就回收厂，跟住佢就系有一对咁嘅波鞋，咁啊当然有设计啦，咁所以佢就贵系贵在嗰啲啦，咁、而且同时嘅话，你会觉得就话我买多对鞋嘅话咧，我都系环保嘅，因为都只不过系一啲唔用嘅一啲胶樽，佢哋帮佢整出嚟嘅就啤出嚟嘅、以及就系知道就系有一啲嘅纤维咧，其实佢哋都系。如果大家知道嘅就系，譬如可能有啲胶樽嘅话咧，当佢一扯嘅时候咧，可以扯成丝噶，系咪？其实如果佢可以扯到咁长，扯成一条丝嘅话，其实佢系可以令到佢系变成一种嘅帮你整衫嘅一种 material， 咁其实咧已经系渗入咗落去有好多嘅一啲，譬如可能都好有良心嘅制造，譬如 fashion 方便嘅人咧，佢哋已经系谂紧呢一样嘢噶啦。甚至乎就系我有一个嘅牌子卖紧嗰啲系攀山用品嘅一个牌子，你有时你会见到有某啲嘅款嘅话咧，好似系冇一啲新嘅咁靓嘅。佢已經聲稱嘅就係有個牌，佢會喺度話俾你聽，呢一個係回收翻嚟嘅一啲布料嘅 material、譬如可能我講緊嘅就係 fleece 啊，畫毛啊，咁啲畫毛嗰個就將收翻嚟有好多以前嘅畫毛嘅 jacket， 將佢咧就再整完之後嘅話咧、就再生產一啲新嘅衫俾你再賣。咁、當然個價錢你話佢係咪就平啲咧？平少少啦，但係我覺得佢至少佢有一個誘因，同埋佢有一個良心喺度， 係 啦、就唔會話 用曬資源啊。 啲衫可能你用完之後就之後去回收，可能會真係捐咗佢就會掉，唔係佢係會幫你收翻翻嚟之後嘅話咧，跟住再咁樣做， 每人做多一步嚇， 已經做咗好多嘢。 十一點啦，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開心嘅電台節目啊！ 好嘅，即刻為你播放《風騷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開心嘅時候聽嘅電台節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好点名？细路长 到， 小张张 到， 嗰、那个嘢咧， 退一学啦佢。你今日应该唔系叫做马老师咁简单，你叫斑马老师， 斑马女老师啊， 好犀利啊！ 好，咁嗰个唔好理佢啦。佢翻嚟， 咁你今日系咪开心啲啊？每日窒住你， 都唔系咁讲嘅，佢喺度都开心嘅， 对住你两个都有唔开心嘅。 人做人就系咁噶啦， 系啊。嗱，今日讲嗰个内容咧，我先俾大家估下， 好啊， 我哋估估下啊嘛。嗱，呢样嘢咧，其实系一种活动嚟噶，不过原来咧喺古时春秋嘅时候咧，就系啲人咧用嚟军训嘅活动。 军训 两个字，咩嘢咧？ 足球 唔系， 踢毽。 唔系， 而家冇玩嘅， 而家有， 而家有运动嘅， 好， 篮球， 唔系， 系咪球类嚟噶？ 唔系， 跳绳， 不是，系， 而家军训用唔用嘅？冇开估住， 跑步， 唔系跑步，即系要练你个胆嘅， 哦， 练你个 胆嘅， 踩落啲碳度。 嗰个系 你揾下师傅啦， 练只脚啫。 听讲咗真系薯仔嚟嘅， 而家都唔， 跳山， 类近啦， 跳高， 唔系。 在上面跳下来 不是 累近跳山啊 不是就是累近那种 高 离心力 哦 离心力 是 而家定你 累近啦 要不要场地的 千秋 是啦 哦 以前 死啦 千秋 问了这么多个估计 不敢要 都撞到起码撞到啊 其实真的有离心力的 是啊 千秋呢 我试过反抽啊 哇 即系点啊？揈多个，揈一个圈啊！ 揈得太劲啊！跟住咧，系啊， 小心小心，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啊！ 尤其是以前啲千秋， 系 啊， 系一块板嘅啫嘛，唔同而家张凳仔嚟。 系啊，又或者系个车胎啊， 系啊， 车胎 我好似 坐落， 以前啲危险好多， 系啊，以前危险。 车胎冇乜事，但系你讲紧嗰一只咧就系木板，跟住咧两条链嗰啲，嗰啲系会反嘅， 我 叫人哋，因为 系 有人揈，有人推你啊。 除咗嗰个玩个危险咧，你知唔知咧？经过嘅都危险噶， 系啊，撞到噶， 一揈嗰块木板， 特别小朋友啊，唔小心撞到。 我有朋友撞到啦，就系个细路仔跑得太快，俾个木板扑下撞到啊， 冇事啊嘛， 入院啊，系啊，所以真系 小心小心。 而家冇啦，而家冇呢啲木板。 系啊， 咁啲啊，木板咧， 千秋，千秋咧就系古时啲军人嘅训练嚟。 但系我有见过啲小姐打千秋噶。 嗱，古时小姐。打千秋系好美丽， 美丽噶，我有见过啊！ 你喺边度见过啊？ 我睇嗰啲古画咯，好似系，系啊， 冇错。因为打千秋，佢哋系好婀娜多姿， 佢哋就唔系打得好劲嘅啫，佢哋喐入少少嘅啫。 系啊，同埋主要有人推嘅，咁 啊， 啲丫鬟啊嘛， 系 啊， 或者唔系丫鬟嘅，有时候皇帝推啊，因为佢哋喺度嬉戏啊， 系 啊，特别啊汉武帝啊。 但我想问军训点样练啊？即系真系 以前就揸住嗰条绳喺度荡嘅，即系试俾佢哋练习个离心力、高度，同埋打仗作战。嗰陣時咧，可能要攻城啊！嗱，先考大家有一樣而家嘅活動，不過比較少啦。 係 以前都係軍訓嚟嘅，即係類似軍訓。我俾兩個字你估下，睇下你估唔估係乜嘢啦？叫勾強。 勾強， 我諗起你啊！ 點邊個勾邊個強啊？強係咪你個強？ 係 勾啊！邊個勾啊？勾雲是這個勾啊！真係㗎？ 邊個勾啊？ 一個 勾不勾個勾啊？ 一個句字。其实嗰个系嗰个 金一个句 二体字嚟嘅， 哦， 系 勾 勾， 哦叫勾，我明白，脱勾天勾船长个勾， 系啦， 勾强， 又或者叫牵勾， 钓鱼啊，唔系钓鱼啊，唔系钓鱼啊， 唔系运动要锻炼身体噶，可以锻炼身体 嘅， 成班人锻炼身体， 有冇勾噶嗰样嘢？ 以前有， 角力嗰啲叫咩？扯大篮， 啱啦。又 勾强 系啊！以前咧，嗰古时叫拔河啊， 系咯。 其实咧，佢哋系拉船啊，即系勾住只船嚟喺度角力啊，喺度比赛啊。咁其实系训练嗰啲大赤佬咧，即系着住条 即系力嘅表现嚟噶。 嗰啲咧，好似日本人嗰啲咧，净系一条钉字布咧，浸喺啲水度掹。 你讲紧嘅系荡步。 系 嘛，即系佢哋着住件当布，跟住咧就系力嘅表现，掹条船翻嚟。 以前咧就系运动，亦都系锻炼，即系啲军人锻炼嘅。即系船如果向前开，佢哋就拉翻埋嚟。系啦，如果佢哋埋岸，你就拉翻出去。咁因为咧，嗰啲船咧通常喺河嗰度嘅，咁就变咗系拔河啦。拔河咧就 系咁嚟嘅， 即系咁解噶。 系啊系啊，就系咁嚟噶啦。好，而家我哋讲翻个千秋先。 好。 千秋咧又有个别名嘅， 叫做半仙戏， 仙 系 仙 女，仙 人个仙 系啦， 戏就戏质个戏， 诶唔系电影个戏，戏剧个戏， 半仙 戏 系啊？点解咧？半仙戏， 千秋啊！ 因为你荡高嘅话，好似一个仙女下凡咁样，喺个空中嗰度飞嚟飞去， 系啦，叻仔。我记得你细路唱咗 呢个，你就知道记得我个性 别啦，叻仔。 半仙戏 系啦，因为佢哋咧，原来咧以前咧，啲人觉得嗰啲女士咧， 嗯， 因为荡 起 嗰 个好似仙女下凡， 嗰啲衫咧，咪好似一条条啊裙 啊， 咁啊就飘 下 飘 啊， 系啊，就好似仙女咁样样。咁啊，以前个千秋咧就用皮革个革做字旁嘅，咁你点解用？皮革个格咧， 千秋， 因为坐嘅嗰个位嘅话系牛皮嚟嘅， 咩类近啦， 系咪啊？即系个块板用皮做， 因为好似坐住只牛咁样， 只牛咁大， 停喐 个格，睇下先， 系啊，即系千秋个秋咧，两个字都 系 用 皮 革， 两个都 系皮 革啊嘛， 关唔关嗰个冧住嚟嗰条链嘅事啊？ 关。 嗯， 关事 就用皮做嘅， 冇错啦， 用皮做嘅， 用啲皮嚟捆 扭 成条绳嘅， 先够力啊！嗬， 系啊， 唔会断嘅。 系啊，杨贵妃唔知有冇玩？ 佢有两条 double 啊，孖绳 矮少少，费事佢跌亲 啦，跌亲都冇咁大事啊！ 系啊，系啊。咁咧以前咧就阿漢武帝咧就覺得咧即係啲女士喺度打千秋咧好靚啊， 梗係啦。 於是咧佢後宮咧就專係設有一啲打千秋嘅地方， 知道 喺度玩下玩下玩下。咁你知唔知咩時候最興玩打千秋？ 春天 啊？點解你咁叻嘅？你咁 樣？唔知啊，今日 我諗係咪個氣候啊？個氣候適宜啊？ 係啊，因為咧佢哋話咧即係打千秋咧，其實曾經咧係。清明节前，就系寒食节，而家冇咗啦。你知乜嘢寒食节啊？ 寒食节，你讲 过，有冇听 过？有啊有啊。 嗱，我临近清明，我先再教翻大家寒食节啦。咁咧打千秋系其实寒食节其中一个活动嚟嘅，因为咧寒食节咧就系即系四月五号就系清明啦。其实嗰阵时已经差唔多春天嘅尾巴啦，要捉住 初夏嚟紧。 系啊系啊，咁佢哋觉得咧。春天走咧就好似又傷春悲秋咁啦， 整啲嘢搞下咁樣，係咪？ 搞 翻黃 佢， 係啦， 就打千秋啦， 冇錯啦，因為佢哋覺得咧就 都係嘅，即係譬如例如有一啲咁樣嘅活動嘅話，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大家有啲嘢， 有啲搞下， 開心啊，即係你諗下打千 風箏 啊， 係啊， 打 千 秋嗰陣時咪 好開心啊， 係啊， 吹嗰個又開心。错过又开心， 咁样噶嘛 ？OK 噶，打千秋真系好开心噶，你 系好开心，真系开心噶， 有少少就似飞咯， 系啊，即系啲细路仔会叽叽叽咁样喺度笑啊， 系咪？好啦，你已经坐咗好耐啦，小强到我啦， 排紧队。 喂，我依家去勾强啩，我冇打千秋， 就坐你啊， 勾强。 就係咁，以前咧就因為春天咧就嚟即將走啦，咁佢哋咧又唔 迎接夏天， 係啦，咁想有啲歡樂嘅氣氛， 都堅嘅，好靚 啦， 打千秋， 係啦，所以就喺度哇， 但係推過好攰啊， 都唔係嘅， 唔 推過就唔攰 嘅， 係啊，因為佢嗰啲自動，即係呢啲要問翻啲物理學家啦，因為你咁樣輕輕推下，佢已經係揈咗上去 嘅，嗰叫做 momentum。真係 momentum， 因為你又有時你有時有啲嘢嘅話，你係 啦， 佢有 冇需要， 佢係唔需要 好大力 嘅，係啦。 好，細路長，係 momentum 加呢個千秋你作句，你響我呢個古下古咪你講 momentum， 我唔使你推我嘅千秋，因為有 momentum， 我嘅秋會自己蕩推， 幾好幾好， 唔使推。 哎呀，开心啊！打千秋开心咗啦，好小张张，你再一句，唔使你冇名头， 冇名 头，千秋唔使 千秋， 系啊， 打千秋打千秋，打上月球唔使走。 非常好啦，总之咧打千秋咧就好开心噶啦。 系， 咁你知唔知？ 对乐队好大声，突然间。 好嘅，好嘅。你哋喺度打千秋啊？ 呢啲气氛啊。 咁其实寒食节咧，我都讲少少啦，就系中秋对唔住， 清 明 节 前两日嘅，而家已经冇人庆祝，亦都冇人知点解噶啦。咁我下次就详细解释。咁其实佢哋点解会响呢个寒食节嗰度打千秋咧？就系因为咧。呢、这個氣氛又唔好，同埋咧又落雨濕濕啊咁樣樣，佢哋好似好奄奄悶悶。 其實係嘅， 就諗啲嘢出嚟啦。 係啊，諗下即係濕濕立立，有啲霧氣啊咁樣樣，所以就要揾啲即係活動搞下啦。 係啊，喐下啦。 咁啊，千秋。点解又叫做秋千咧？有冇谂过、 我有谂过噶，即系但系两样都啱噶嘛。 系啊， 打秋千、打千秋，系、 其实原本系千秋嘅，后来就叫做秋千。 因为有人听错、 ，no， 就系千秋、秋千、秋千、秋秋，咁边个先咧？咁啊，秋千啦。 系咪唔同嘅情 况？ 唔同嘅情况用噶，都 唔系唔系 共通噶嘛？ 系啊，一样，即系点解千秋又变咗秋千咧？诶、原本系千秋先嘅。 嗯，咁系同人有关嘅。 梗系同人有关啦、通常都系啲皇帝噶啦， 系啦，都系佢哋啦，冇嘢做。 高级啲嗰啲诶，千秋 唔系， 人民就抽签 唔系。 我知，因为如果系个皇帝嘅话，就话啊，恭祝皇帝千秋万世，跟住唔得。一定要讲秋千， 靓女唔系靓仔，忌讳啊！佢哋真系忌讳，因为千秋万世，佢哋觉得咧，哇，你打千秋好似。即係好似好隱 影響到皇帝 咁樣，庶民做嘅嘢 係 拖 出嚟， 於是就唔好啦。 秋後處決，於是就唔好啦。就嗰日就抽籤啦。咁呢個係有原因嘅，就係因為嗰啲忌諱啦，係啊，係啦。咁呢樣嘢你講得啱啊。其實咧係女仔嘅活動為主嚟嘅。 係，因為我真係有睇過啲唔知啲咩 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一定有， 一定有個 女仔打千秋。清明上河圖都有噶啦。唔係，因為太長啦，個短作。 你有啲乜嘢？我曾經講過嘅， 喺河邊嗰度咩啦， 曾經講過 飲嘢啦，賣嘢啦， 仲有咧 好多打千秋啦， 係，仲有咧我曾經講過嘅， 好多噶， 係乜嘢啊？ 即係你唔係 做 啲咩運動 啊？ 唔係嗰幅清明上河圖啊，曾經有一樣嘢我介紹過教過你哋嘅， 你介紹過好多嘢喎， 係啊， 清明上河 唔系最近啦，关夜食，关夜宵事 系咯， 就送外卖啊，送外卖，即 系 有啲人喺度送外卖啊，嘟嘟嘟啊， 系啊，揸电单车噶， 以前系咪？ 佢应该系骑住只牛， 骑马骑牛啊嘛，又送外卖就骑马。我记得我问过咧，而家啲人可以打电话或者上网，嗰时啲人点通知嗰个食店？ 而家系叫啲细嘅去啦，阿边个？ 跑过 去 去 买啲嘢食翻嚟咁样 啊！一个都冇我哋而家嗰啲餐盒嘅， 系 真系攞个碗系咪？我哋以前都系啦， 系 我哋 自己攞 个电饭煲去噶嘛， 电饭煲 有啊，电饭煲装得多嘛，搵电饭煲买， 电饢煲 买 外卖， 我真系唔 知，呢 个真系未听过， 真系有啊！唔系成个电饭煲，电饭煲里面 个胆啊，咁你点攞啊？ 热咯， 好热噶，你攞两条毛巾夹住。 佢理得你啫，搵毛巾夹住，真系走去买烹竹，跟住你哇翻到上嚟嗰阵时， 辣到手都红啊！ 好似练少林寺咁。 喂，如果你攞两个手臂夹住， 冇错，有啲黑道喺度咯。 系啊， 水咪边咪有嘅，咪六十嘅咪要水。 系，我就攞个梯嗰啲 烹啊，一个烹 都好热， 一个手抽嘅， 系啊，但系好重。 系啊，你要咁样。攞开 啊！ 但以前个个都系咁噶，唔会有外卖盒噶嘛。以前 系啊，冇 嘅。其实都几环保噶， 几好啊！ 大家谂下， 个个攞住翻去，同埋咧，我发觉咧，自己攞个嘢去咧，不得多啲嘅。 我都觉得系，你而家都系噶，你自己带个杯去，有啲某嗰啲咖啡嗰啲咧，佢会俾多少少你噶，同埋会扣翻你嗰两蚊。 其实你谂下真系好嘥噶，你只系嗰下买完就抌噶啦，嗰啲系，所以用呢啲最环保。咁跟住点啊？ 好啊，继续讲。咁打千秋，阿皇帝就唔中意人哋叫做千秋啦，就改做 抽 签啦。喺民间，你估俾唔俾佢哋打抽签啊？啦， 民间俾唔俾佢打？即系唔俾啲民间嘅人打？ 系啊，你即系会唔会？ 你禁唔到噶？ 我打咗四次啦，唔俾。 你禁唔到噶？佢自己花园 打。我唔睬你，就系因为你答错啊！我其实俾紧个餐市， 我觉得会俾。因为你根本捉唔到，佢花园打你都唔知。 系啊，俾噶， 细路仔中意玩嘛。 系啊，即系佢哋即系与民同乐， 好多呢啲活動都俾嘅，例如頭先你講啦，放風箏啦，跟住 踢 毽啦、 踢 波 啦， 係啊，同埋頭先我講嘅拔河啦，其實都鼓勵啲人咁樣 幾好啊！ 我嗰時已經全城運動㗎啦， 係啊， 全城運動日我哋香港啱啱開始咗咯，係 啊， 係 嘛？我正想講呢樣嘢啊，係 啊， 係 啊， 其實係需要嘅，我 真 係 需要，因為 要 鍛鍊身體， 冇錯， 要鍛鍊身體。咁打秋千咧，其實都有好多詩嘅。你有印象中有冇啊？十冇啦， 系咪苏东坡有一个啊？ 好多人都有， 我记得好似读过有一个就系苏东坡讲话，好似打秋千啊，跟住咧就好似 最近 定到自己高啲咁，就去望下围墙外边嘅女。如果唔系嘅话，我同苏生讲声唔好意思。我记得好似佢有写过噶， 我话俾你听， 有首诗系咁嚟噶。 李隆基都有， 系李隆基就系 皇帝啊嘛， 系啊，皇帝嗰个李隆基啊， 系 啊，佢都有诗嘅， 有关于秋千噶， 系啊， 秋千真系我觉得 OK 嘅，如果 嗱，不如咁，你作两句诗先，诗啊，即系要押韵啊，秋千嘅诗，加埋李隆基喺里边，皇帝啊吓 ，OK， 咁咧一阵间就交俾你好唔好？你讲呢个故仔先啦， 系啊，因为唔够时间， 系啊， 你讲埋先啦， 李隆基咧，佢。因为他都是一个几风流的皇帝 有什么笑的你说 没事 我不敢笑你 说那个皇帝那个 唐朝啊 唐朝那个 我知道 啊是啊那我变嗱 我见到 是不是忍不住 了好衰 我不出声又说我样衰 是的啊 样衰不关我事啊你快点说分半钟就快点 来 因为呢佢咧好多即系好多 飞奔 你咁样装个头嚟做 冇嘢， 我 冇嘢， 我冇嘢啊，系啊， 你咁咪得咯？你打针嚟装我， 你唔好理啲同学啦。 佢好衰啊！呢个 喂，我系反遮住，你又话我衰，你快啲讲啦。 咁佢咧有一次咧就见到佢嘅外妃咧喺度打秋千，咁但系咧佢见到一样最唔中意嘅画面，你估系乜嘢啦？ 我知， 有人推佢， 系啦， 系啦， 佢唔中意佢掂到佢啲大臣或者太监， 梗系太监啦，冇人够冇大臣够胆掂嘅，见到啲太监， 但系已经系太监咯， 系啊， 都唔中意。 唔中意就唔中意啦，咁有時你 點收尾點？ 冇得講嘅，中唔中意？ 咁收尾點？ 即係中唔中意係佢中唔中意 啊？ 係 啊， 係 啊， 你勸佢啊嘛！ 我唔理你咩人都好啦，我唔中意就係唔中意。 妹仔推都唔得㗎啦。 於是咧，佢後來曾經啊試過咧禁絕啲人打秋千，禁絕。於是咧，佢就寫一首詩。首詩咧，其實就係講咧打秋千其實就好，不過要注意唔好立亂俾人哋推。一首咁嘅诗，即系呢诗唔系好出名嘅。 讲咗嗰首诗叫咩诗？ 转头话你听， 马老师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计经营账户同埋综合账户将分别喺两年同埋三年之后恢复收支平衡，唔需要担心政府出现结构性财赤。又重申发债唔会用作支付政府经常性开支。被问到发债息率系咪要四至五厘先至能够吸引市民，佢回应话发债要审时度势，又话息口始终会回落，所以可以掌握发债时机。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2007 至2016年的楼价上升两倍，因为当时停止造地，基建投入不足，土地供应不足，只能够呆望楼价上升。他强调现在不会容许有关情况再出现，政府会掌握土地供应权，密切观察楼市，确保住宅楼宇供应充足，以往挨楼价飞升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他又说交椅洲人工岛项目稍为延迟，不会影响土地供应和楼房供应。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大型自动化停车场第一期会在今年底落成，可以提供1000个泊位，俾澳门同埋广东省揸车嘅旅客喺停车场泊车之后，坐车去机场转机到海外，同时亦都可以俾非转机人士揸车嚟香港旅游泊车之后，系揸车嚟香港旅客泊车之后入境本港。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自动化停车场一共提供6000个泊车位，为来自大湾区和澳门的旅客提供多一个选择。另外，他提到亚洲博览馆第二期扩建时间表暂时未确定，而家已经物色地块，当地块可以提供就会开工。亚博除了提供展览场地，亦都可以举办演唱会。目前第一期有12000个座位，第二期扩建场地可以容纳20000个座位，有助推动城市经济。警方在反毒品行动中侦破4宗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5公斤怀疑可卡因、72公斤怀疑氯胺酮和10.4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总市值大约1億3200万。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拒绝复工事件持续发酵，保健福祉部官员说政府会采取行动吊销大约7000个离开工作岗位医生的执照。保健福祉部长官曹圭雄说，政府将会由今日起检查医疗一线确认未复工人员，并且根据法律和原则采取措施。对于已经回归的人员，政府会从宽处理，并且希望未复工人员能够早日回到医疗一线。他又对昨日大韩医师协会举行的大规模集会表示遗憾。数以千计实习和住院医生连续第14日拒绝返回工作岗位，抗议政府计划增加医科生名额，认为在教育资源不足之下会影响教学质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6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5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1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91.0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16.73元，升1元，理想汽车156.8元，跌22.4元，阿里巴巴72.55元，跌5元，腾讯控股277元，跌4元，中海油16.72元，升5.6元，南方恒生科技3.40.02元，跌1元，药明生物20.95元。升2.15元，中移动66.8元，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0.15，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6，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0146点，升235点，港金报1945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1.1美元，卖出20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石门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梅子林村。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道路支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咁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讲电话都系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嚟噶，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港十八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八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了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以前咧，当啲仔女比较细嘅时候咧，我仲会带佢哋睇好多嗰啲叫儿童电影啦，咁样。 嗯， 你唔知细个中唔中意睇一啲专俾细路仔睇嘅戏咧？第一，佢系好细路仔嘅情节啦。 卡通片， 卡通片又有啦，或者啲唔系卡通片都有啦。不过有时啲卡通片咧都得人惊噶。我记得嗰时有一套卡通片《白雪公主》咧，就系嗰个巫婆咧俾苹果嘅食，跟住嗰个公主扑一声跌低咗咧，跟住嗰个巫婆啦，哈哈哈，狂风暴雨咁走咧。其实有啲音乐或者嗰啲画面咧都几得人惊嘅咁咯。咁啊睇。咗呢个礼拜咧，睇咗一套2005年好经典嘅旧戏，天布顿嘅《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叫《朱古力掌门人》啊，有冇睇过啊？ 有，唔记得咯， 唔记得啦嗬。咁我哋啊睇翻先咁啊，呢套戏咧就系2005年上映，改编自一本咧1964年嘅小说。咁啊 ，Johnny Depp 做呢个主角叫 Willy Wonka 啊，亦都系呢个朱古力掌门人啦。咁样咁，大家咧其实如果做爸爸妈妈咧，都系带细路仔睇下，唔单止一套。小朋友的电影里面都带出一些讯息，我觉得去到今时今日都是应该是啱我来教小仔的。有一间叫朱古力工厂，本来很出名，很受欢迎，但因为它在里面有很多特别的方法，令到它们的糖和其他不同的，例如说有些朱古力摆喺出边咧，几热佢都唔会溶嘅。又或者有啲糖咧系照好耐都可以照嘅，即系啲嗰啲香口胶啦吓。咁于是佢有好多啲秘密嘅配方咧，但后来咧因为太出名啦，就俾佢啲工人咧偷咗嗰啲叫做方法，就卖咗俾人。咁呢个工厂咧就越嚟越耷啦，因为佢生意俾人抢晒啦嘛，个个都识啦嘛呢啲方法。最后呢个 Willy Wonka 咧就直情闩咗个 factory， 赶走晒啲工人。 哦， 冇开咯，啲工厂冇开。好啦，又隔咗几年之后咧。大家只系见到佢继续出烟， 繼續有朱古力推出嚟，但從來冇人入過去。於是大家就喺度估啦，究竟佢搞緊乜咧？點解佢可以大量大量生產朱古力，但係從來冇工人入過開工嘅咧？咁樣，終於有一日咧，呢、這個工廠咧就發出一個通告，話全世界嘅朱古力裏邊有五張入場券，係可以入嚟參觀呢一間咁神秘嘅朱古力工廠。 這個手段几好、啊， 全世界 系、 哦、 啊、嗯， 全世界 疯、哦、狂咁买咯。 于是咧，每一间糖果店一开门咧，佢个朱古力就抢购一空， 抢购一空。 最后第一张出现啦， 真系 第二张出现啦，系啊，真系细路仔有五个细路仔各有性格嘅，有一个咧就系日日食好多朱古力，所以佢好肥嘅。咁、 嗯、 咧， 有冇烂晒啊？ 嗱就冇难，但系好肥咯。咁佢就啲记者红咗身，真系影相啦。因为佢系第一个攞到嗰张金入场券，叫 Golden Ticket 啊。大家啊，点解你得嘅咁样？不过咧，撇除呢啲咧，系一个好穷嘅细路仔，同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咁多人一齐住一间好难嘅屋。佢好想去参观下呢个朱古力工厂，尤其是佢爷爷以前都喺度做嘢嘅，即系呢个工厂里边嘅工人。啊，如果入到去，我陪你去啦咁样。但系咧，因为佢冇钱啊，买一排朱古力嘅钱都冇。到最后咧，佢好失望。当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到第五张都有人得到啦， 佢 仍然 冇啦， 冇啦， 渺茫啦。 点知道佢一街行下雪地嗰度执咗一张银纸，哎哟，有人有跌咗张钱、啊。于是佢走入去求佢一间士多店买咗一排。当佢买紧嘅时候，电视宣布。第五张证实是假的，那个人呢用一张假券来、即是以为可以瞒天过海，跟着他一搣开就是一张 Golden Ticket。咁当然啦，里面的旅程里面就不会再讲啦，但是呢最近都有个新闻，就有人呢用这个电影諗住呢是发财，就开了一个游乐场，应该说一些临时搭建的游乐场呢，就说我们会重新打造那个朱古力那个嗰、那个世界啊，因为呢一个戏里边咧有好多成个瀑布都系朱古力啊，啲、花草又食得啊，都系糖啊咁、我哋会打造翻呢一个咁嘅场面，咪、好多人去买飞，点知入到去咧系好渣嗰啲咧，普通胶嘅布置啊，于是啲人咧就好嘈好嘈咁样要回即系攞翻啲钱啊回水啊，咁最后都搞咗两日啫，嗰、那个展览咧朱古力展览咧就完咗啦咁。不过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戏咧系带出一啲嘅信息，点去教小朋友啦，种坏咗小朋友会得。到啲咩嘅后果咧？即系讲到入到去之后，点样去对待嗰啲展品或者系嗰个态度，亦都系可以大家带细路仔睇嘅时候咧，都俾一啲嘅叫做教训佢嘅谂，咁样就唔啱啦。所以就变成咁样样啦。咁里边有好多得意嘅奇幻嘅画面啦，同埋最后嘅情节都几出人意表嘅，叫做《朱古力掌门人》啊 ，Johnny Depp 嘅一种旧作，2005年，有兴趣可以睇下。好、okay? 的， 就系咁啦。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咧我睇戏有时拣咩戏咧，都系因为可能系近期睇到有某啲嘅作品，我发觉诶、有冇啲演员佢真系几好，但系我又好似遗忘咗，又或者系未能够发掘到，可能有啲新进嘅演员，但系佢喺里面度有一啲好精湛嘅演出嘅话咧，我会因为咁样而跟佢睇一啲佢拍过嘅电影嘅、 特别导演啊都会。 冇错啦，咁喺《奥本海默》里面咧就饰演就是《奥本海默》啊，里面嘅情妇嘅嗰一位叫做比较新啲嘅演员啦，嗰位女演员啦，我真系觉得佢就系话，面对住有咁多啲咁劲嘅人嘅话，但系佢能够有一个好出色嘅一啲演出嘅话，我会觉得呢一个女仔啊真系唔错。又咁啱俾我睇到咧，就系喺某一套戏嘅话，佢系做呢个女主角，我就即管去捧下佢场啦。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就叫做《Don't Worry, Darling》。中文嘅譯名叫做別擔心，親愛的。咁、聽落去嘅話，唔知係講乜嘢啦，係咪？咁、而且個封面嘅話咧，就係佢同埋 One Direction 有一位即係非常之吸引人嘅，就係、是、Harry Styles 一齊合演嘅。咁啊，兩個嗰個 poster 咧就係即係瞓喺度咁樣一張。咁我以為係嗰啲愛情片，係 似、 再睇嘅時候，原來係美國嘅驚慄片。咁、我就有興趣啦。 驚喎、真 係。係啦，嗱，時間咧仲要係設喺咧就係美國嘅1950年代啊，我覺得佢係有必要。要咁样嘅，因为喺嗰阵时有个年代冇好多嘅资讯，而且嘅就系佢哋听收音机，佢哋睇电视，所以咧就你会发觉好得意嘅，所有嘅嘢嘅话咧都系可能听一啲系一啲即系听啲咩歌啦，里面俾啲咩资讯你啦，电视究竟系睇啲咩嘢嘅话咧，完全系可以系受管嘅。嗱，咁而且时间设喺一个咁嘅地方，仲要喺一个美国嘅沙漠地区，有一个名为叫做胜利计划嘅一个生活圈。OK， 里面。 面咧住咗有好多对 couple， 每一个人都系过住一式一样嘅生活嘅，而每日过紧嘅都系一模一样嘅生活。例如每日太太一早起身煮早餐，食完嘅话就会送个丈夫咧 kiss goodbye 喺门口，就会所有 传统嘅 全部嘢系一模一样嘅。出到门口嘅话，你就会见到呢啲太太企晒喺度，跟住锡一啖，跟住咧老公就揸车啫咁样，就向咗一个方向度翻工噶啦。咁之后嘅话咧，佢哋就会乜嘢咧？集体去做运动，去 shopping， 而买嘢嘅话咧，而食物啦，就系一个呢一个计划嘅筹划人全部俾佢准备嘅。咁而买嘅嘢嘅话咧，记账唔使俾钱噶。咁但系冇人知道，其实丈夫每日去翻工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呢件事唔可以问，好神秘。讲紧嘅就系话，我哋系为咗人类嘅未来一啲更加着即系一啲好好嘅未来嘅话咧，要设想。咁呢样系咩嘢咧？无人知， 秘密任务 系咪？好啦，咁当然啦，冇人会知道紧佢哋会做啲咩嘅时候。咁家庭主妇们嘅话咧，就喺丈夫翻工之后嘅话咧，做完晒家头细务啦，即系吸尘啊，抹好晒所有嘅地方啊，就去泳池度同啲邻居饮下 cocktail，过住一啲 呢啲主妇又几写意。 好啊！你咪认为佢就哇呢啲咪就系我哋希望追求嘅完美生活咯，即系近乎一啲咁嘅完美嘅 perfect 嘅生活啦。之不过呢一个地方咧，有啲嘢你唔可以做嘅，就系你有啲地方你唔可以去，有啲嘢你唔可以问。 边啲啊？ 关于总之佢有一个地区就系叫做一个禁区，任何人都唔可以去嘅。但系即系你加入咗呢个计划嘅话，你就要应承唔可以去啦。咁而咧就系呢一个嘅计划嘅话咧，有好多嘢嘅话咧，亦都唔可以问。你问嘅话咧，老公都唔会讲。咁甚至乎咧就系女主角，直至到个女主角 Alice 啊，佢有一位嘅朋友，亦都系佢嘅邻居啊吓，患上咗忧郁症。事源嘅就系佢个邻居同埋个仔仔去咗呢一个禁足嘅地方。而突然之間嘅話，就發現佢個仔失咗蹤啊！但係冇人問，加上女主角某日佢坐車翻屋企嘅時候，見到有一架失事嘅飛機，咁啊就見到喺個山嗰度咧就失事啦，救人心切啦，就一路去到呢個禁區，發現咗有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令到 Alice 嘅生活嘅話嚟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OK， 咁啊開始佢失眠啦，佢發噩夢啦，有時見到一啲嘅夢境啊，有啲嘅影像嘅話咧，點解會咁樣嘅咧？咁佢開始懷疑呢一個計劃嘅實驗同埋現實脱節嘅生活究竟係乜嘢嚟嘅？ 哇，好神秘喎！ 係啦，而因為咧，佢會再親眼目睹咧呢一位嘅朋友嘅話，佢嘅輕生，而所有嘅人冷待呢一件事，佢更加質疑呢一個計劃係一個違反人性嘅，而且就係脱離現實嘅受控嘅一個交換啦。所謂更好嘅未來嘅話咧，亦都係完全呢一個計劃嘅主理人佢一個個人嘅追求嚟嘅啫。而所謂更好嘅未來嘅話，其實係冇未來噶、 其實而家佢哋其實已經好好啦， 已經好好啦， 我覺得係一個反智。 反思嘅一個題目係咪？ 冇錯，咩叫最好咧？ 咩叫最好咧？我俾到你嘅話，係咪叫最好咧？你嘅未來，你不斷咁樣追求嘅就係揸靚車、住大屋，跟住飲靚酒，係咪？得閒無事就喺個poolside嗰度，跟住喺度傾下偈。唔系咁样一回事。我睇完之后咁就正如好似阿小强你所讲嘅话，我反而会觉得有啲反思嘅。因为所谓嘅完美无瑕嘅生活，系咪就系咁样咧？系咪就系要你唔需要担心嘅吓？你冇喜乐噶，你每日一模一样啊！即系朝头早起身饮杯咖啡，食个早餐，只系有享受而咧无需质疑嘅。咁啊，只要有一个管理之下嘅话咧，你乖乖过生活就得噶啦。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其实真的很难的喎，当你即是好像很闷咁，你又去找一些新嘢。结果啲嘢咧，其实 又未必系你想要嘅。 系啊，或者 你 的 生活就应该 系 有喜有乐噶嘛， 系 嘛、 啊？ 又或者其实每一份都唔同噶嘛。 三日嗌一次交，其实好正常嘅。 但系佢所谓嘅就系住喺呢个生活圈嘅里面嘅人嘅话，所以佢都系划一嘅、大家都系做同一样嘢， 同一 个 生活 食同一样嘢， 圈养住佢哋咁样。 系啦、啊，就是、一个叫做实验嘅计划啊，一个人类嘅实验计划啊吓。咁、如果譬如可能系讲紧呢个女主角嘅 Alice 咧，其实都有一样嘢都好悲哀嘅，就系佢个老公同佢讲，佢话。男人就是要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给我另外一半。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个男人跟你讲我要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二是要剥夺这个女人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由意志的，你又愿不愿意？ 当然不行啦。 但系咁样嘅生活， 冇咗自由意志唔得，每个人都有自我噶嘛。 我觉得呢一套戏里面嘅就 系 话俾你知啲咁嘅嘢，因为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会话翻俾你知呢一对嘅夫妇喺加入呢一个所谓叫胜利计划之前嘅话，佢哋过紧啲乜嘢嘅生活？系啦，佢就会嚟一个咁样嘅即系大扭转，你就会谂呢啲嘢噶啦。而且所有声称唔会有事嘅计划，系咪真系牢不可破嘅咧？嗱，呢度一筆，因為佢講緊喺裏面嗰度居住嗰一班人嘅話，其實之前已經發生咗一啲事啊，但係大家都唔講，係咪啊？你問我，我唔講，唔知，唔好。 That's why 佢哋去到呢一度啦，就希望有新嘅出路啦，重新 過住一啲開心 啦，係啦，擺脱過去。 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套戲嗱，我覺得兩點一樣嘢嘅就話佢裡面有一啲嘢，其實你一早你已經攤曬喺度嘅啦，即係其實你話好多奇奇怪怪嘅嘢，有啲嘢事發生，或者係佢見到嘅就係周圍嘅太太們究竟發生啲咩事，佢開始質疑呢一樣嘢。但我略嫌套戲就唔使咁長嘅，因為就兩個幾鐘。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佢短一啲嘅話會比較好，但我覺得反而就唔係就係求其一套即係因為震慄片，但係你睇完之後嘅話，我覺得我會諗 有反思 嘅， 因為點樣就係一回事 去咁啊！喎，咩叫最好嘅生活呢？其实有时 即 系 人生 系啦，有喜有悲先系即系人生。 同埋人哋提供一种所谓叫做嘅就系完美无瑕嘅生活俾你，但系系冇咗你自己嘅，系咪啊？咁呢种嘅交换，你又制唔制 咧？ 我唔制啊！我退出啦，我唔加入啊！ 但你唔可以退出噶。 入咗就 因为咁样系啊， 入咗唔可以退出 啊！咁啊，如果系发生咩事咧，又或者究竟呢一对夫妇之前嘅生活又系点样嘅话，大家就去睇下。 Don't worry, darling。 OK， 我呢套系一套2018年嘅电影嚟嘅，就叫做《北韩谍战》，韩系寒冷个寒，系讲南韩同北韩嘅一啲嘅间谍片嚟嘅。不过我觉得好睇在咧，呢一个特工咧，佢原本系一个军人嚟嘅，系一个。南韓派過去北韓，即係要查佢哋到底有冇核發展核武器嘅，呢個幾好睇嘅。成套戲雖然講諜戰，但係冇開嘅一喉槍，冇扮佢冇打交，乜都冇，而係嗰種氣氛營造得好好，我真係覺得。同埋你 咩人做啊？我哋熟唔識唔識嘅？我哋熟唔熟？ 嗰個我唔知 啦。 啊，導演叫做呢、這個係。导演叫做尹中斌，系啦，佢拍过一两套戏嘅啫。咁而个男主角叫做王正文，四眼后生。呢套戏好睇咧，就系话我真系觉得咧，佢讲两个男人，佢入咗去北韩啊，佢接触到一个即系有话事权嘅人啦。咁然后佢两个人嘅交往咧。佢哋可以做咗朋友，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因為中間佢哋發生咗一啲事情咧，例如嗰個南韓派過去咧，因為佢哋正值係南韓嘅總統嘅選舉啊，講緊係1997年嗰陣時係有啲政權嘅轉變，咁但係咧，你即係而家睇新聞都有啦，久唔久北韓可能又。招借發射個唔知咩彈，以前都有嘅喺板門店。咁原來咧，據講嚇個電影劇情咧就係話係其實南韓同北韓喺度通訊，就叫佢哋咁做嘅原因就係令到南韓啲人咧覺得啊、好似好驚， 有危機感， 就即係幫助選舉啦，總一定係咁樣樣噶啦。咁而佢同另外北韓嗰個接洽人咧，佢大家其實都係一個宗旨啫，為自己國家服務。佢哋好清晰。我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所以你对我做任何事我都不怕。但其中一个交往呢，就是呢他这个南韩的男主角呢就送了一只假的标给个北韩的人，那个人都没有所谓，因为他来讲呢，他们物资匮乏，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手标，他都很开心， 假的都很开心， 因为在他里面没人知道是假的，他戴了表他真的很开心，他与此同时送了一个胎夹给个南韩的人，然后这套戏他们因为他要深入北韩查有没有核反应堆那类东西，于是他就想了一个计划，就是要南韩和北韩一起联合拍广告片，介绍北韩的一些旅游地，目的就是要振兴经济。咁佢就有藉口入去嗰度去观察周围取景啊，睇下啲嘢。当然啦，佢见到好多几不堪嘅画面啊。嗱，呢个纯粹系戏剧电影嘅桥段嚟嘅啫。 我唔知㗎吓。咁入到去睇之后呢，原来佢发觉原来係咁样㗎喎。北韩嗰人都话俾佢听，其实呢我虽然係忠于自己嘅国家，不过我都见到好多嘢，我都希望有朝一日我哋係可以係合作嘅。咁呢样嘢呢，佢哋最后五年之后呢，佢哋两个人再重遇。咁我觉得有样嘢几感动，就係、是、嗰个北韩嘅人呢举起佢隻手俾佢睇 个标仲喺度。 戴住个标，其实係佢哋两个人嘅友谊。因为成套戏几乎冇女人嘅，有啲男人戏嘅。而嗰个人亦都俾佢睇，我自己个胎夹都仲係你当时送俾我个胎夹嚟嘅。我覺得是一個幾好睇，我好喜意睇呢個間諜戲嘅，同埋咧，因為我點解睇呢套戲呢，就係、是、上個星期阿Yuri你介紹咗嗰套南韓曾經有一啲事情嘅電影啦，咁我再追翻相關嘅，其實唔相關嘅，不過我係啦，我想了解多少少，咁我覺得啊，呢個都幾吸引嘅地方，就係、是、因為全套戲佢哋冇開個口唱，但係成個氣氛係好勁，好， 因為你成日都間諜佢有一樣嘢，成日你都擔心佢唔知會唔會俾人哋發現。 係啊， 係呢啲咁嘅嘢。 例如佢 就嚟俾人發現嘅時候，又好似 點樣化解？ 係啦。 嗱，有一場戲我真係驚嘅，嗰個南韓嗰人入咗去嗰個人個酒店房裏邊，佢於是咧即刻攞啲工具咧，自轉去個 fax 機，九十年代有 fax 機嚇，然後插一粒入去，然後就自上翻埋。呢個時候咧。嗰、那個門口已經喺度敲門啦，開門開門開門，我用韓文啊，咁佢嘅時候咧，突跌咗粒螺絲落地下，你估係點樣樣啦？你自己有 一腳踢走， 佢要擰翻實個飛士機，如果唔係佢嗰啲嘢俾人哋知道佢係鬆開個飛士機， 大家自己睇 就 睇啦。 但係好睇嘅，即係好緊張。 好氣氛取勝，唉。好啦，多谢推介，快到十二点，翻嚟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冇人开啦。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过。似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什么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含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跟住 I am all alone， 黄素曼嘅呢一首新歌喺快乐中十二点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星期一多云有阵雨，部分地区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好快，我哋听十二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后交通消息，翻翻嚟仲系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首先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啦，就唔好行开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早晨， 早晨， 马家姐你好， 大家好啊， 系人间嘅小羊 妹，你好啊，我哋呼唤你啊， 小羊妹。 呼唤我以为是皮肤的呼唤， 这个是爱的呼唤， 是啊， 哎呀，你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啦，是不是？ 今天马家姐穿得好靓啊，好有时髦啊， 因为你们各方都觉得她靓吗？ 因为和平时不同， 我平时太不靓了，是吗？ 其实呢，我已经心如止水，你话咩都冇乜问题。 我仲要问佢心如鹿撞添，系咪啊？ 过咗啦， 都啱嘅，系咯。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翻嘅咧，就系乘翻上个礼拜我哋所讲嘅 两个礼拜前， 再上一个礼拜，冇错，喺度讲紧嘅就系话不含咖啡因嘅 茶， 冇错啦，对你嘅身体亦都系好嘅，系咪？呢个好重要， 真系几好嘅，其实清肠胃。 其实讲真啦，我唔中意饮茶。 吓、啊，你讲真噶？ 系啊， 你净系中意饮咖啡。 我中意饮咖啡噶、 哦。除咗咖啡之外， 除咗咖啡都系仲系咖啡咯。嗱、但系又好衰，我又唔中意饮水噶噃、哦。我记得我都好似同阿懒讲过嘅，就因为我觉得唔知点解咧，啲水系有一阵味咧，我系觉得唔舒服嘅，我唔喜欢嘅。咁、所以嘅就试下饮其他嘢啦，咁样。我做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发觉就系咖啡就最啱我何车咯。咁、而茶。是啊，有好多千千万万不同类型的，但是我都是麻麻地的。是啊，即是奶茶有 好多。是不是太即是你喜欢重味的？ 不是啊，茶。 重味对。它又有香味，它又有那个 texture， 你喝下去的话你都有味。甚至乎喝得多的话你去洗手间的话都有味的。 你茶我未试过有茶味的小便。 茶味咪就係比較少咯，我講緊咖 啡啊， 佢濃味濃到你冇發現係咁樣噶、有時有啲尷尬嘅。 好似去翻我翻咖啡，哎呀，好似唔抵啊！ 真係濃到咁樣， 好濃好濃， 係咪？所以我覺得茶，我知道係好好咯，但我就唔知道我未有呢一種咁嘅。优雅生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饮茶 年纪大啲就会中意啦。 又未必 系心路历程。 而家我觉得嘅就系多咗啲后生嘅都识得知道嘅就系花茶嘅好处，同埋其实有一啲嘅就系饮花茶嘅一啲 cafe 啊，又或者系嗰啲话系好靓噶，我知道。 系啊， 系啊，超贵添啊， 超贵系啊，咁佢卖嗰个环境啊嘛， 系 啊，要成件事啊嘛，冲俾你嘅嗬，嗰、那个壶 啊，各样各样嘢， 又话呢个 系 边度嚟啊， 冇错、好嗱，咁当然啦，上次我哋讲到嘅就系不含咖啡因嘅茶嘅话咧、就系呢个南非国宝茶啦，我已经开始饮紧啦，我觉得真系好正， 系咪好饮？ 嗰、个我就好 OK，、 這個、你接受到 系啦，我仲会翻泡啊，即系我冲完又冲，冲完又冲紧，不过少少地淡淡地，咁就呢个舒服咯。 颜色嘅话，冇错可以 嘅，系啊，冇错，冲到佢冇味为止，即系冲到佢冇颜色为止咯，系啊， 揸咗下睇有冇， 啲油啱，因为有啲人会咁样就搵个匙羹呃啦佢，佢又有 嘅，家姐做开之 后，你吐够佢三四百又嚟噶一次， 我仲有人听过嘅就系话，所有呢啲咁嘅茶包唔好嘥咗佢，可以搵嚟敷眼， 敷眼， 系啊，因为有抗氧化， 系啊， 系啊，真噶，咁其实会令到你只眼嗰啲黑眼圈我冇咁深嘅， 我惊连个眼珠都冇埋，吸味咯， 系啊， 会啊， 咖啡粉嗰啲可以吸， 系啦，吸味又得，有用噶， 真物尽其用咯， 冇错，真系噶，唔好嘥嘛， 好好好， 咁嗱，我哋今日会继续讲翻南非国宝茶啦，又会讲下呢个玫瑰花、薰衣草啊、桂花同埋洋金菊嘅，咁呢几个即系不含咖啡因嘅茶，马家姐有冇饮下？平时 花茶有， 花茶 花茶有，吓呢一轮都有。 咩花茶先？头先人哋讲嘅花茶 我唔知啊，因为系去嗰啲茶铺嗰度，佢执噶，佢执 茉莉花茶， 系 其实茉莉花茶都系花， 都系花茶， 杂花杂花，佢话唔系茶嚟嘅，但我觉得几好。 定系野花？ 心如 子水， 唔系野花茶啫嘛，有咩问题？ 唔好饮咁多心如止水 咯。哦，咁咪几好啦， 就集埋一齐。 系啊，冇杂念咯，心无杂念。 好，系咁，我哋可以讲咗玫瑰花茶先。 好， 咁玫瑰花茶平时可能你摆两三朵已经系即系可以泡到一杯咁样，或者细细粒嗰啲摆两三朵，有啲好大。 系啊，佢浸得个铲度好大。 我开头唔知咧，我以为要一扎。 哇， 跟住咧冇 嘅， 太多啦， 系啊，因为涩其实就嚟自嗰个单宁酸咯。我哋之前有讲过单宁酸嘅好同埋唔好啦，咁好就系抗氧化啦，唔好嘅就系即系对于消化唔好嘅，可能会影响即系肠胃嘅健，即系嗰个消化。 喺红酒里面都有噶嘛，就系单宁酸， 系啊。咁玫瑰花茶我哋即係聽得最多就話皮肤靓啦，即係可以即係美容。 女人要飲多啲㗎嘛。 係呀，咁即係因为即係有 心情又好啦。 冇错，係呀，即係对于呢个抗氧化，即係维他命 A 呀 ,C 呀 ,E 呀嗰啲等等呢，即係都係丰富嘅，都係抗氧化啦。咁同埋呢即係抗氧化大家都知啦，可以清除体内嘅垃圾。 自由基。 冇错啦，係呀，咁即係对于即係皮肤啊，改善呢个雀斑啊都有好好处。咁即係马家姐要即系面红润啲嘅话，可以饮下啦。 佢已经系啦，但系佢系来自血压。你系咪就系因为想保持自己？保持咁你上样都心如止水，你唔使做啦，系咪？人哋讲乜就心如止水，我都系唔答。 我哋都系佛系。 呢又几好啊！ 啊、你以后你就改口，你就因为我是佛系，所以咧就我都唔讲啦，咁样系啦， 所以个肚都变咗佛肚， 系啦，有肚腩即系冇肚腩， 冇错。 系啦，掂晒好。 咁跟住就薰衣草茶啦。 嗯， 薰衣草茶大家可能即系即刻会谂到，即系瞓唔着啊，就会饮下嚟，即系令到瞓得好啲啊， 凌晨啲。 系啦， 薰衣草似乎系等同于嘅就系咪可能系要失眠啊，令到你可以抗抑郁 啊， 系啊，个人好 relax 啊， 冇 等同于呢样。 我想问下，即系如果我冲凉都用薰衣草味嘅碱液，会唔会即系 有用嘅？ 个味 系嘛？ 系啊，真心有用。你闻嗰阵 即系等你放松啊， 系 可以进食，系啊，佛如之 咦？但系我留意到一样嘢，似乎你讲嘅呢一种花咧，其实都系同一个色嘅， 系， 譬如可能讲紧嘅就 系 唔系红色系列啦，系咪？红色同埋呢一个就系紫色嘅，有冇关系咧？ 诶，其实就对颜色，因为抗氧化佢都会有唔同嘅颜色嘅，系啊，即系抗氧化成分都系好多。咁但系薰衣草咧，主要系嗰个我哋叫做沉香醇啊，即系令到我哋可以放松咁样，即系对于一啲好大压力啊，好紧。紧张嘅人咧，其实都会有帮助嘅。咁、 uh-huh. 甚至乎咧，就系对于即系偏头痛咧，其实都话可以有帮助嘅。饮下薰衣草茶， 吓、 啊， 我真系冇听过，嗬、 啊， 偏头痛都得啊。 系啊，咁可以试下咯，即系舒服。因为你又唔系饮咖啡因嘅即系茶啊嘛，你始终都系水分嘅一种。咁有时即系你头痛嘅话，都有机会水分唔够啊。 咦，有啱， 我第一次听， 系啊， 唔系真系噶，会噶， 系啊， 系啊，个人干得滞咧，你会头痛嘅。但 系 点解会咁样嘅？ 因为其实我哋身体即系60% 都系水分啦，咁你大脑嘅话75% 都系水分，咁你水分唔够嘅时候，咪会影响咗即 系 运作咯。你 哦，所以会头痛， 系啊， 佢要话俾你听嘅啫，我干啊，好恶啊，即系个脑啊， 即系都会关嗰个水分事啦。咁当然即系你神经嘅即系接触啊，各样方面都会有关系，即系年纪大咗啊，即系会影响个脑部啊嗰啲咁样都会有关系。咁 即系反而应该饮多啲水。 系，即系通常我哋一睇头痛就即刻会睇下佢个水分够唔够先咯。 因为呢个最快噶嘛， 系 啊，你饮啖水之后，跟住你唔痛啦，咁咪真系冇事咯。 系啊， 系啊，痛啦，咁样就咪另外一啲嘢啦，系咪啊？ 但系我又惊湿滞喎， 点样湿滞啊？ 阿徐医师又叫我哋叫去湿。 系，但系佢湿嗰个定义唔关系你饮水多事噶嘛， 系 咯 ，OK， 系个环境啊嗰啲都有关系嘛。 OK， 收到， 你唔好激我啦。我因为心血少 ，OK， 系好继续，要饮多啲薰衣草茶 ，OK， 好嚟咯。 咁诶，桂花茶平时有冇饮下？ 我中意 桂 花糕 啊嘛，系咪啊？平时 桂花糕 系啊， 同埋桂花丸子， 哦系， 系啊， 酒酿丸子， 酒酿 丸子， 哇一流啊！ 我真系喜欢到不得了。同你讲桂花茶就好少饮，少啲 桂花整嗰啲甜品系。 真 係 咁 香，佢真係有嗰陣桂花嘅味，係不能取代嘅， 係。 咁通常我哋又會加埋可能加玫瑰花一齊咁樣去泡嚟飲都有嘅， 哦，即係 或者加埋茉莉花咁樣一齊，即係個香味。 咁咪即係佢飲嗰啲雜花茶咯，係嘛？ 佢嗰啲應該仲更加多啲， 佢應該多啲嘅， 係啊， 幾樣。 咁你飲唔飲得出桂花？即、就、係、是、你飲雜花茶嘅時候， 桂花一定飲到嘅。 嗯， 桂花因為佢跳出嚟嘅嗰個味， 係啊。玫瑰同埋桂花一定飲到嘅，係、 嗯、 啊，除非你鼻塞啫。 我又覺得咁樣，你講得啱。我覺得就所謂飲到嘅話，其實個嗅覺，個嗅覺你一聞嘅時候係飲嘅，但係如果你飲落去嘅話，你會唔會有桂花味嘅話咧？見仁見智。有時，但係我覺得嗰下享受完之後，你已經好爽噶啦。 好香嘅，真系 真系 香 嘅，真系好舒服咯， 你开心咯。 桂花系清香， 系嘅，我好中意桂花。 咁其实桂花咧都会令到咧我哋个情绪咧可以舒缓， 系咩？ 系啊，咁啊，即系对于身体，即系我哋身体都会有啲炎症啦，即系抗炎性系好好嘅。 哇， 系啊， 真系要啦， 每日冲定一杯俾你， 系啊， 阿Sir， 咁你可以舒缓下呢个紧张嘅情绪， 又系舒缓紧张情绪嘅。 系啊， 发炎就会发癫啊！ 我保障我自身安全， 其实都系为自己好。 Win-win， 我哋呢个 冇错冇错。 咁当然对美白，即系对皮肤美白都系好好啦。 咪咯，你饮咗又靓， 系 啊， 系咯，喂，几好啊！嗱，如果你饮桂花嘅话就美白，跟住你就想红润嘅话，你就可以饮玫瑰花茶。想好好地瞓觉 relax 下嘅话，就可以饮呢个薰衣草茶，几好咧。但如果你三样嘢捞埋嘅话， 就全部都得啦，即系得得得。 冇错，大包围啦，啲所谓叫做系咪？ 所以马家姐咪醒咯，饮杂杂嘅。 但你又会唔会觉得咁样嘅话，啲力量唔够啊，即系力度唔够啊？ 我谂可以偏翻啲嘅，例如你想系啦，多几粒玫瑰啊，系啊， 即系衬托一下， 嗯 ，OK 啊，我谂各取所需。 Good idea， 系啊，真系 really clever。Good idea。好掰嚟噶嘛， 系 啊， 我识串，所以我唔问你点串。 系啊，你好好地珍惜，系啊，因为我哋好少会咁样觉得你好快啲啊，系啊，今日唔知咩日子啊， 因为佢着咗件斑马衫， 系啊，个人醒， 系啊， 醒啊。好啦，咁除咗呢三样嘢之外嘅话咧， 跟住我哋有洋金菊啦， 洋金菊 caramel 系。 Caramel 係啊 ，Caramel 係啦， 非常好。我有一段時間係靠佢嚟瞓覺嘅，係啊，係啊。 就會唔會上癮嘅？ 唔會，因為佢冇咖啡因，所以佢就真係唔會上癮嘅。 因為其實最怕咧就係哇食咗好好咧，然後你依賴咗佢。 嗯， 係啊，係啊，慣性咁。 但 係 你話依賴，你都要睇翻佢對於你個身體係好定係唔好咯。 係個好嘅依賴， 好嘅依賴，我覺得係冇問題。 冇錯， 你覺得啱唔啱先？ 啱啊， 你咁嘅理論又啱。 同埋嗰樣嘢亦都要。信得过， 系， 即系如果嗰样嘢系无毒嘅，同埋对你身体又好嘅话，你我真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嘅依赖， 即系 好啲依赖 谂咯，有时 系啊啱。 咁洋金菊咧，其实咧就系主要系有呢个黄酮类啦，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噶啦。咁同埋呢一个咧叫做铁类啊，即系都系抗氧化物嚟嘅。咁咧就对于即系又系即系精神紧张嘅时候可以舒缓啦，即系一个镇静啦，失眠瞓唔到觉 系咪？ 系啊。 嗯，因為我就試，我點解會揀呢一隻呢，就是因為我試過有咁嘅情況，咁跟住我就會去有某啲嗰啲地方嗰度，佢哋賣花茶嘅，咁佢就話失眠嘅話最好嘅就係呢一隻啦，洋金菊。瞓覺之前好可能講緊半個鐘頭前或者係點樣，你飲咗佢先，咁跟住啊，同埋你有一種儀式感。當你佢話有一種咁嘅感覺嘅話咧，你就每一次你都聞到洋金菊嘅味啊，飲完之後嘅話，你就話俾自己聽你要瞓覺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 OK 嘅成件事， 非常好啊， 係啊， 係啊，對於即係血壓啊、膽固醇啊嗰啲都好嘅，同埋咧就係即係話氣管啊、即係咳啊嗰啲咧都會有一定嘅舒緩咯。 哇，好好喎、啊，呢、這個我唔知道 啊， 係啊，咁同埋頭痛都係有幫助。 咦，咁我真係要試一試買多啲洋金菇。 似乎咁多個洋金菇好取勝、啊， 最多功能， 最多功能 啊， 係啊，又唔貴， 係啊，同埋好多即係茶包嗰啲， 冇錯，好多嘅， 係啊， 係啊。 我想問下茶包好定係即係買茶葉好？其实茶包咧，我硬系即系 打咗折扣，少少折扣。 系，咁你都要睇翻，即系嗱，咁卖茶嗰啲讲咧，就系茶包，你要睇翻边只茶包啦。佢有啲茶包入边啲茶叶都 OK 嘅，咁有啲咧就系嗰啲头尾咁样摆入茶包嗰度咁样咯。系啊，你要睇下佢嗰个成分系啲咩啦。 我会比较中意买嗰啲咧三角透明嗰一只，因为你睇到佢里面有啲咩成分， 系啊， 以及嗰只你会见到嗰只佢唔系碎湿湿嘅， 冇错， 佢有啲真系好有诚意嘅，成朵花。 是啊， 你有冇见过啊？有时咧，你一冲嘅话咧，朵花会喺个杯度开噶，好攞命啊！嗰啲，即系你嘅直头，你会发觉嘅就你睇嘅、闻嘅、饮嘅，系三重享受咯。 系啊， 系啊，嗰啲、会比较好 一。有啲就会自己买啲花翻嚟，惊即系冲嘅时候好碎，就摆落个。 我都有，我會有買玫瑰花，一樽咁樣， 係 啦，有時你沖兩粒咁咯。 我就去 uncle 嗰個茶鋪睇下先。 好。咁啊，呢個咧洋金菊啦，咁啊，仲有冇其他嘅可以介紹咧？ 我哋咧就講翻南非國寶茶啦。 係。飲法嘅話咧，其實就即係都係咪都好似你上次咁樣介紹嘅，有時你都可以嘅，就係整啲蜜糖，係啦，有少少嘅咁樣甜甜地，好襯嘅，我覺得 好夾咯，嗰個 啱嘅，係啊，乜嘢呢啲咁嘅花茶，係啊，都 OK 噶， 係啊。 但係咁喎，如果你泡茶，你用大滾水喎，咁會唔會又破壞咗蜜糖咧？ 如果你係食佢個甜味，當然唔會破壞。 你笑乜嘢啊？ 做乜事啊？ 我唔知道，我认真咁问佢。 甜味系啊， 你嗱，沙拉姐，你帮我打。 我支持公道，我觉得佢今日有少少傻傻地。 我净系话 笑咩？ 喂，你个蜜糖又话唔好用大滚水破坏佢。 即系你通常有时有个温度嘅话，就会即系影响咗其他嗰啲营养素。 你认真啲答我啊！ 咁又係嘅，唔係，你講緊個蜜糖嘅話係真嘅，唔可以用大滾水泡落去，係啊，因為佢嗰啲活性會因為咁樣而冇曬， 所以你等佢涼翻少少個茶先擺入去咁 好 啲。 又或者佢就含一啖喺自己口入，跟住沖落去， 咁你又係咦個水， 你又啱。帮你唔到， 嗱， 算啦，你自己谂下啦。好啦，咁啊，讲翻我就系话呢个南非国宝茶啦，系咪？ 我哋上次讲过好多功效啦，咁啊，继续先。咁其实咧对肠胃都系有好处嘅。咁有啲研究就话，即系对一啲胃嘅抽筋啊、胃绞痛啊、即系结肠嘅过敏，尤其是即系婴儿嘅呢方面嘅问题咧，都会有帮助。咁同埋有时有啲人 即系 B B 都饮得啊？你意思系？ 系啊系啊，即系一岁以上一岁以上， 咪咯系咯，会唔会有凉啊？有咩啊？咁样 呢个就要问翻阿徐 Sir 咧，因为凉系同营养学冇关系。 哦，明白， 系咁跟住 有沟乱，系你唔好意思，系因为佢人都乱 沟，因为杂啊嘛， 系知道咧。 心无 好，嚟继续。 咁同埋咧，即系对于即系湿疹嗰啲都有好处啦。咁即系对心脏嘅健康啊、免疫系统啊，话对血压啊、血脂啊等等，同埋尤其是即系预防糖尿啊。糖尿的并发症啊，都有好处嘅。 哇，好 好劲啊，系 啊， 同埋佢嘅即系矿物质啊，即系铜啊、铁啊、锌啊、钾啊、锰啊、镁质啊，都有好多嘅矿物质喺入边。 不如话有咩唔好处咧？如果 佢有咩唔好， 即将会讲到噶啦。即系有啲人咧，呢个仲系好处嘅，即系帮助胃部母乳嗰啲，即系多啲奶啊，其实都会有好处。系啊，咁唔好处咧就系话食紧一啲降胆固醇啊、降血压啊、抗抑郁药咧就。话唔建议饮用嘅，即系惊同啲药会有即系冲突咁样啦。 喂，咁我好 frustrated 喎，你饮呢个又降血压，但我要黐 因为个药， 所以咪就系因为已经食紧啦，你又再系啦，你就再食， 所以就要留意咯。咁有啲话饮得太多就会对肝脏有问题，都要留意咯。 明白， 收到， 多 谢 晒。一年两次咧，我哋已经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啲冇咖啡因嘅茶，系对大家嘅生活啊，或者可以增添有好多嘅啲好处嘅。 可以试下， 再次要多。谢晒，好啦，一成 ，OK， 饮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預計經營帳戶同埋綜合帳戶將會分別喺兩年同埋三年之後恢復收支平衡，唔需要擔心政府出現結構性財赤。又重申發債唔會用作支付政府經常性開支。被問到發債息率係咪要四至五厘先至能夠吸引市民，佢回應話：發債要審時度勢，又話息口始終會回落，所以可以掌握發債時機。陳茂波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2007至2016年的樓價上升兩倍，因為當時停止造地，基建投入不足，土地供應不足，只能夠呆望樓市上升。他強調現在不會容許有關情況再出現，政府會掌握土地供應權，密切觀察樓市，確保住宅樓宇供應充足，以往捱樓價飛升的情況不會再出現。他又說交椅洲人工島項目稍為延遲，不會影響土地供應和樓房供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大型自動化停車場第一期會在今年底落成，可以提供1000個泊位給澳門和廣東省揸車的旅客，在停車場泊車之後坐車去機場轉機到海外，同時亦可以給非轉機人士揸車來香港旅客泊車之後入境本港。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计自动化停车场一共提供6000个泊车位，为来自大湾区和澳门的旅客提供多一个选择。另外他提到，亚洲博览馆第二期扩建时间表暂时未确定，现在已经物色地块，当地块可以提供就会开工。亚博除了提供展览场地，亦都可以举办演唱会。目前第一期有12000个座位，第二期扩建场地可以容纳20000个座位，有助推动城市经济。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率領的創新科技業界代表團展開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訪問行程，到訪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技城，聽取科技城的科研應用、創新項目和解決方案，並且參觀多個實驗室和衛星製造設施。孫東說，要建立蓬勃的創新和科技生態環境，支援初創企業的工作必不可少。香港兩個創科旗艦，包括香港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一直致力為創科初創企業提供全面支援，包括培育計劃、租金優惠、津貼資助等。他其後同沙中商務理事會副主席會面，介紹香港創科的最新發展和商機，並且說希望借今次訪問和沙特商界和科技界建立夥伴關係，又邀請沙特企業和投資者來香港發掘投資機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8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61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1点，跌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美團91.9升3.5，理想汽車156.1跌23.1，阿里巴巴72.25跌8毫，騰訊控股276.6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3.402仙跌1仙，中海油16.66升5毫，藥明生物20.95升2.15，中移動66.7升2，匯豐控股60.8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28，日元150.1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6，

我叫做阿文啊，我一间好大嘅公司做一个层次好低嘅小职员。喺我每日翻工嗰八个钟头里边，我讲得最多嘅嘢就系、是、哦，知道，冇问题呢三句。因为我身边个个都高级过我，我日日就系接 order 完接 order， 接 order 完接 order。啊，听到呢度，或者你都已经想象到我嘅日工会有几多啦。可能因为咁，我经常都有少少自卑感。就算见到我中意嘅女仔，我都唔敢主动去追噶，因为边有本事呢？啊，不过最近呢，我好似行咗桃花运，因为有一次有个旧同学嘅聚会里边，有人介绍咗个听讲好有钱嘅有钱女俾我识。佢有天使一样嘅面孔，模特儿一样咁嘅身形，最紧要嘅系佢爹哋系一间跨国公司嘅大老板。哇！你话如果第时做咗佢女婿，真系打跛脚都唔休啦。啊，佢对我好似好有好感，成晚嘅聚会里边，我哋几乎冇同其他人倾过偈啊。之后我哋两个坐埋一边，相逢恨晚咁样倾到没完没了。喺嗰一刻，幸福嘅感觉遮盖咗我危机感，我都唔记得自己嘅身份啦。直至佢问我： 系咧，你做边行噶？ 我做广告嘅。 咩咁耐嘅？啊，负责边方面嘅工作噶？ 我几乎想答佢走走趯趯，但系啱啱想讲，我嘅理智又冇。因为只有低级的人才会走走趯趯的嘛，高级的人唯一劳动的就是把口同埋只手指，因为你做呢样，你做嗰样，只人做的啫嘛。哎呀，我点答好呢？ 你咁叻仔，我谂咧一定做好高级的啦，系咪啊？ 其实我呢系， 你唔好讲，等我估。 你估。 睇你个样咧，古古惑惑，我谂你咧都应该做创作部嘅创作总监系唔系？ 唔系。 咁啊，一定系负责客户关系噶啦。我谂咧，你一定系客户服务部嘅 CEO 或者系 COO 之类嘅。 都唔系。 都唔系。咁其实你做乜嘢噶啫？ 即系咁样。 其实呢我是隶属任何部门的。 啊我知啦、 啊、 我真係蠢嘅啫，我应该一早就估到啦、啊。 你真係估到？ 嗱，你梗係唔隶属任何部门啦，间广告公司係你开嘅，你係老板啦。 吓、 啊！我几叻，我终于估到啦。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间公司系咪好大间噶？ 如果那时候我将真实残酷嘅事实话俾佢听，佢会唔会从此唔睬我呢？咁一个天使咁靓嘅女仔，就唔系我噶咯噃。哎呀，真系唔知点解，我又唔想我古仔就咁结束。于是我听到自己话。细细地间公司十零廿个人咁啦， 咁都几好啊，系、okay、咧，你公司拍嗰啲咩广告噶？ 本来只系随口讲下，哎呀，点知佢好有兴趣，不停问我公司系点样拍嗰啲咩广告，有啲咩作品咁样。我唯有系咁讲，系咁讲，讲到有咁大得咁大，有咁劲得咁劲。本来以为讲完就算啦。点知有一日电话响，啊喂， 吓系我啊， 啊哦，啊你，啊 hello 你好嘛， 我听日冇嘢做啊，不如去你公司参观下得唔得啊？ 吓，去我公司参观？ 做乜嘢？唔方便吗？ 啊唔会，啊是但啦，好啊。随便参观啦，不过唔好意思，我而家同客开紧会。 哦， 我晏啲讲我公司嘅地址你听吓，再约。唉，受咗线之后，我知死梗啦。我喺边度可以搵间咁嘅公司俾佢睇？我坐咗喺度，完全谂唔到应该系点做。我只手好冇意识咁样。滑动嗰个手机嘅屏幕，突然听到啲音乐，佢传咗个广告出嚟。 离休梦想想实现，揾我啦！离休难题要解决，揾我啦！离休大话要隐瞒，揾我啦！就做可以玩劲，可以家庭，可以旅游，可以男友，我哋都可以帮到你。即刻上 www.com 或者打呢个电话联系我哋咧，试用期间八折。 哇，广告歌咁难听嘅，真系激死人啊！又删翻佢先。哎呀，个手机点解删唔到啊？唉，算啦，可以帮客人打造任何梦想，制造呢个虚拟环境，即系点呢？等我上去睇下先。 请入嚟啊，张先生。 唔该。 唔知你揾我哋美景创造公司乜嘢想帮手咧？系咪？ 睇到你哋 有梦想。 得啦，唔使再唱啦，系咁嘅。 系， 因为我个女朋友咧，其实未系女朋友嘅，我想嘅我女朋友啫。佢以为我系一间广告公司嘅老板。其实 你只是一个好普通嘅职员仔，所以你我帮你创造一间公司出嚟，等你可以带你嘅女朋友去参观。我觉得啱唔啱呢先生？ 系啊，你做唔做到啊？ 张生 ，that's the point。 唔好捉住我手。 我哋公司有强大嘅创造力。望下呢边，幸福同埋富贵，所有美好嘅嘢都可以由我一手创造出嚟。你要嘅场景我有，你要嘅演员我有，你要设计好一个剧本，唔好话做广告公司老板，你要做香港首富我都做得到， 咁犀利， 系 真唔真？ 真，放心， 系 包我身上，保证你女朋友会信到十足十足。不过收费方面， 唔紧要，我储咗啲钱嘅，最紧要好好睇睇。 好，你约你咗你女朋友嚟，通知我日期同时间啦。离休梦想成实现，揾我。 啊！呢度系啦，吓入嚟吓。 哇！喺睇楼都几大间公司，啲装修都几有型啊。 OK 啦，用咗千零万咁啊，见得下人。 系 入嚟参观啊！ 好啊！ 老板，你翻嚟啦！ 哎呀，着得咁时髦咁啊！系啊，今日冇乜嘢啊嘛吓。 嘢就冇乜嘢，不过有两个大客想话同我哋续约， 我話你唔響公司，冇人揸得主意，所以你等你翻嚟先決定。 啱啱咁係咩客啊？ 咧嗰間閃靚靚電影公司同埋另外一間鬼咁靚美容公司咯。 呢兩間公司，咁多要求規模又唔係大輸啦。今日唔好同佢續約啦。 嚇？嗰度成千幾萬廣告費喎、 錢大把啦，唔賺把走啦。我哋大公司嚟噶嘛，梗係再接再大啲嘅客啊嘛，係嘛？識唔識啊？ 哦， 你好叻啊！ 知道咁我推咗佢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啊， 又点啊？ 非常抱歉咁骚扰你。上次咧，帮我哋拍完嗰个公司广告嗰个女明星咧，成日打电话嚟约你食饭，我呢个点答、啊？ 女明星啲嘢唔啱我嘅，容之俗粉，我冇兴趣啊。推咗佢唔同佢食啦。 唔系、啊，嗰个 OK 嘅、啊， okay、人哋又靓又有钱，仲有好多有钱佬追佢噶。佢想约你食饭咧，都 唔去啦，唔去 啦。老板你好威啊，有高超嘅个人品味。话时话你隔篱呢一位 系，呢、這个我朋友芝芝小姐。 Wow, that's great， 有 tea。 嗯， 芝芝小姐秀外慧中，贤良淑德。沉鱼落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再讲啦，唔好讲啦，好啦，够啦，你系咁啦，系咁啦，翻出去做嘢啦吓。 系老板 啊， 哇，系你都好有老板嘅威严噃， 都系咁啦。 哇，原来你咁叻噶，连女明星想约你食饭，你都唔去啊，仲喺度融资族粉添 啊，烦到死，女明星点先得噶，拍戏叻咩？我中意先得噶嘛！ 哇，系咁样，我咪好荣幸。 唔好咁讲，系咧，几时轮到你带我哋爹哋间公司参观啊？听讲跨国公司好大生意、啊。 好，搵人啦。 咪住，下星期六咧。 咁快啊！佢好忙噶、我问下佢再答你下。 离休梦想上实现，揾微镜创造公司啦！离休难题要解决，揾微镜创造公司啦！喂，边位？ 你好啊，我系离休，我揾你啦。喂，我想咧，你帮我咧扮咗一个有钱女阿爸咧系一间跨国公司嘅老板，搞唔搞得掂先？ 冇问题，离休。 你首歌咪改过佢，好、 okay, okay. 难听。 嗱，我哋公司个名咧就叫做离休美景创造公司， 嗯、 啊，唔系立乱改噶。 Okay. 任何幸福同埋富贵嘅场景人物，我都可以一手创造出嚟。吓、啊，你要嘅场景我有，你要嘅演员我有， 有 只要设计好一个剧本，啊，话有做有钱女啦，你做女神我都搞得掂啊。 冇问题啦， 总之。爆喺我身上，无证你男朋友一定十足十足晒。 我哋一齐唱你嘅广告歌，离 休梦想实现，揾我啦！离休难题要解决，揾我啦！ 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我说信你，你信是吗？算了，做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 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怕，真与假有何用？应该睇怕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 好啦，晏昼一点钟听下风骚快云啊，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今日嘅片段人间送上俾大家啦，系咪好有印象呢个广告歌？你第时可以做广告创作啊，直情啊， 使唔使唱一次？ 简直系呢个乐坛新星啊，好嘢好嘢，占露头角， 真系， 绝对系 离忧， 唔好信，唔好信。 我哋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O、okay, K， 好，拜拜。Bye.Burns you like